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9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843点，跌5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7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1.31，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9，人民币6.4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56.63美元，卖出价是175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落雨又有什么好怕啊。 沙啦啦暮雨渐弥漫，你介意到珠光与你瞬间呼吸困难，一起散步携着伞，雨点清洗我心烦，沙啦啦便你会时限，共你听听每秒的声音， 融合了电子元素的 Bossa Nova， 亦都是 Suki S 的新作品。他希望透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在不如意的时候都可以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 这一刻暮雨再弥漫，未怕别了雨伞，仍要去找，不需介意。 作曲陈浩业，填词陈浩业、邓建宏，编曲监制 Jason Kui、 Nicholas Cho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ki S Rainy Day 永利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5G 网络逐步普及，上下载的速度将会大大提升，游戏、娱乐、教育以至医疗都会进入新的一页。 业界认为 5G 仲会带动整个物联网的发展，由自动驾驶到智能城市。 但亦有人担心人类会进一步被机械操纵。 5G 到底会带来乜嘢翻天覆地的改变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 5G 新世界》， 今晚10点， 港台电视31。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10，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朝早6:00至到7:00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啊。咁多位早晨啊，因为今朝早咧小白就请咗假，咁所以就由 Kitty 咧喺度陪住大家。喂，数数手指咧，都有几年时间冇喺呢个时段出现啦。如果你咧喺几年之前喺呢个时间听过我，今朝又有听过我嘅，唔知道你有冇同我同一种感觉咧？就系、是、好似相遇翻个旧情人咁。嗱，虽然咧我都有喺晨光第一线嘅其他时段咧，即系同大家见面啊，倾下偈咁啦，但系我自己始终觉得咧，6:00至到7:00呢段时间咧，系比较私密啲嘅，同啲听众咧会好似亲密啲嘅感觉，因为可能其他拍档未翻嚟啊嘛。咁就会多啲自己嘅感受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揀啲歌送俾大家咁啦。咁我见一排呢，当然我就希望大家再喺呢个时间相遇返，你会觉得呢个旧情人好似都比起旧时精神咗或者靓咗而唔系失色咗。不过呢，无论呢个时间啊系边一个主持都好啦，都系晨光第一线，希望带到欢乐俾大家。今日系10月1日星期五嘅早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朝早嘅呢一个格言咧，就系嚟自一位美国电视节目主持，咁佢亦都系一位演员，又系一位慈善家，亦都系时代百大人物嚟嘅。因为女士的名字叫做傲花云慧，不知道你识不识她，她有没有看过她主持的节目呢？ Oprah Winfrey 啊，那她讲过什么这么有启发性呢？我自己挺喜欢这个说话的，她说热情就是能量，专注在你兴奋的事情，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一股力量。我哋都系人嚟噶嘛，咁啊，取得尽嘅时候，总系会觉得有乏力嘅时候嘅，觉得自己对某啲嘢好似冇咗热情，个人好攰，冇晒能量咁，喺边度揾得翻啊？嗱，照阿傲花云慧咁讲咧，我哋应该停一停，谂一谂，谂下令到你兴奋嘅事情系啲乜嘢，然之后去揾翻你嘅热情。有啲人话。好难諗㗎喎，去到嗰个咁攰嘅时候你仲叫我去諗嘢。唔紧要，我觉得慢慢諗最紧要係諗得到。今朝早送俾你嘅第一首歌有莫文蔚嘅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难以再次控制我心里所需要，要问你才能定住这个招笑，为何大脑只欠缺氧气，我自觉疯了。 It's just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爱上你看到你第一秒，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谁 时间是早上的6:16，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你听紧的是晨光第一线，今朝早6:00至7:00是直播室有 Kitty 喺度啊，咁多位早晨。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有我 Barbie 林慧同你讲下啲健康嘅小贴士。转入秋季，天气咧慢慢就会开始转凉噶啦。好多人关节都开始有咔咔声，而本身关节炎嘅患者，佢嘅关节红肿、关节痛等等嘅症状就更加明显啦。有营养师话，关节健康同日常嘅饮食习惯原来系息息相关噶。如果食啱食物嘅话，摄取了对关节有益的营养素，就可以起到关节的保养作用，帮助改善关节痛的不适了。注册营养师说，逢亲转入秋季都会有较多人遇上关节的问题，很多时都会好像机器生锈那样，会有些咔咔的磨蚀声音，都挺得人惊。他就说，如果多些摄取以下的一些营养素，就可以帮助保养关节和强健筋骨，还可以保持肌肉、筋骨、关节的活力，增强灵活强度。不如一起看看到底有什么九大营养素。首先第一样就是我们成日讲的奥米加3脂肪酸了。原来奥米加3可以帮手减少发炎的情况，抑制发炎因子前列腺素，有效降低关节炎的发生，同埋舒缓红肿热痛。只要多啲食藻类、三文鱼、亚麻籽油同埋鱼类，就可以摄取 omega 3奥米加3噶啦。其次就系要食多啲优质嘅蛋白质啦。优质嘅蛋白质系构成筋骨关节嘅重要原料，所以食多啲肉类、鸡蛋、豆类同埋乳制品就可以帮到手啦。第三样就是金骨类食物。金骨类食物含类黄酮，有助抗氧化，减少发炎的反应。建议大家可以食下柚子、橙或者柠檬，会不会太酸呢？第四样就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抗氧化力，可以帮助筋骨修复的。所以多些食下椰菜花、西兰花、椰菜同埋白萝卜就帮到手噶啦。第五类就系胡萝卜素啦。胡萝卜素有抗氧化嘅功效，可以帮助滑液黏膜修复，保护关节软骨同埋周边嘅肌腱、韧带、滑液囊等等嘅组织。食多啲南瓜、胡萝卜、甜椒同埋木瓜就可以补充到噶啦。第六样咧就是维他命 C， 因为它是人体生合成胶原蛋白的重要材料，吃下橙、苹果、番石榴等等都 OK 的。第七类就是维他命 E 了。维他命 E 可以保护关节软骨和肌腱韧带的组织，延迟关节老化的。多些吃腰果、花生、芝麻、牛油果等等，就可以补充多些维他命 E 了。嚟到尾二一样咯，就系西啦，可以预防老化，改善退化性关节炎。食多啲虾、大蒜、全谷同埋小麦胚芽就可以啦。最后一样就系辅助营养素啦，可以帮助筋骨修复，改善关节润滑同埋软骨嘅支撑。营养师就话可以靠食下葡萄糖胺、胶原蛋白、玻尿酸或者是软骨素都可以帮到手的。其实想保持关节健康，除了要摄取刚才讲的九类优质营养素之外，营养师就提醒大家要尽量避免摄取之后讲的一些容易引致发炎的饮食习惯。我想你都估到啦，就是高糖、高油和高盐啦。记住啦，食得健康其实真的可以改善很多身体不适的问题的。不过如果单靠饮食都搞不定的话，就建议你尽快就医，希望可以找到合适的医治方法，快点搞回好个身体，这样就可以健步如飞，到时想去哪里都可以啦。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公路，和酷身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争可乐，每秒随地作乐。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处事剩我一个人任意。就算已充当那种人，但敏感地我觉得被困，一飞冲天太自由，我份眼够看过无酒，不过总未够，何日出走？ I'm just running away from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be.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有钟情时，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主事让我一个人任意。 六点二十三分，听紧有胡鸿钧嘅《今天不营业》，系咁啊！十月一号星期五，国庆日，可能有啲朋友仔今日真系唔使营业噶，咁但系亦都有啲人好似我咁样，今日都系需要营业噶。咁我就喺度谂啦，啊，到底咧今日要翻工嘅朋友啦，会唔会觉得唉好惨啊？点解个个放假，今日我要翻工啊？嗱，咁所以今朝早咧，我就特登抄翻笼底嘅一本书出嚟，同你分享一下。嗱，人咧系要改变一下个心态嘅。呢本书咧叫做《人生有趣的三百个方法》，每个人啊都想自己嘅人生有趣啲、开心啲噶啦。咁点解要成日将好惨啊、好唔开心挂喺口边呢？喂，讲就容易啫，点做啊？咁所以我咪买咗呢本书翻嚟睇，睇完翻嚟咪同你讲咯。嗱，分享其中一则嘅方法啦。咁呢一则方法咧好简单，唔使钱，唔使钱就做到开心。点做呢？你有冇留意到咧？身边有啲人啊，或者你检视一下自己，会唔会成日咧都将一啲几负面嘅情绪啦，或者心情咧挂喺口边，喺度讲，唉，好惨啊，好辛苦啊。越讲咧，你就觉得个人越惨越辛苦、哦。呢件事咧系真嘅、哦，唔系话所谓嗰啲系咪吸引力法则啊？咁呢本书咧，佢有讲到人其实都真系几简单嘅啫，只要讲出口嘅嘢咧，就成为咗一种暗示噶啦。嗱，所以咧，越系将好惨啊、好唔开心嘅人挂喺口边嘅人咧，就越容易陷入不幸嘅恶性循环。好啦，我哋又諗下，环顾下四周，有冇啲人呢成日赞美人啊，话好正啊，好开心啊，乜嘢呢都觉得好满足啊。咁佢又真係会觉得开心啲，好似好多好运呢降临到佢身上咁㗎喎。嗱，举个例子啊，有啲翻工啊做营业销售嘅朋友仔，可能开工之前啊都会有一个 briefing 啦，可能大家会一齐集埋喺度讲一啲振奋人心嘅说话啦，会叫加油啊，今日会好好嘅，营业额会好高嘅，咁到底最后佢做唔做到呢？嗱，唔系好知，但系呢一个咧就起到一个振奋嘅作用啦，起码同自己暗示咗先，今日系得嘅。嗱，咁所以咧喺呢啲营销方面咧都有用到呢个方法噶。嗱，又再讲啦，有一啲职业嘅摔角手咧喺比赛之前咧，佢自己都会大嗌气势气势气势，咁佢气势咧仿佛就真系好似翻咗嚟咁噶咯。 亦都有啲人咧练哈哈功，自己喺度哈哈大笑。落去公园嘅时候，你可能都会见到有几个公公婆婆喺度练紧，就系、是、借助呢一啲讲出口嘅说话或者一啲嘅声音啦，令到自己嘅心情愉快啲、开心啲。你可以话喂咁好阿 Q 呢啲系咪自我催眠啊？唔好理啦，总之有效就得啦。咁所以咧，从今日开始，不如我哋一齐培养下个习惯，唔好再将啲负面嘅情绪啊、唔开心嘅嘢挂喺口边啦。当你想讲好惨嘅时候，转一转，话好正啊，明唔明啊？即系举个例子，喂，今日十月一号晨早要翻工，你讲咩啊？好正啊！其实身边好多嘢都好正嘅，出面嘅天气都好正啊！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前踏中又吓了，想你差多秒，黑暗自中退潮，想你差多秒，一秒后便明朝。Don't be afraid， 绝处到底。 方浩文的终于好天气，室外气温现在29度，相对湿度85%，你听紧的是晨光第一线，时间将近嚟到早上的6:30了，我们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出席。李克强致辞时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今年是14-5开局之年，要找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跨周期调节，找好科技创新，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的重点工作，并且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警方在九龙城拘捕一男一女，他们涉嫌无牌管有枪械和藏有违禁武器。 警方根据线报和深入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九龙城后旺道一个单位，检获15支怀疑经改装的气枪、一支伸缩棍、一把军刀和一批怀疑气枪的配件。被捕的31岁男子和33岁女子被扣留调查，警方说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北韩再试射导弹，官方朝中社报道，昨日试射了一支新研发的防空导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北韩近期一系列武器试射，包括宣称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正是加剧不稳定局势。以色列同巴林实现关系正常化一年之后，以色列外长拉皮德访问巴林，并且主持大使馆开馆仪式。以色列外交部的声明表示，拉皮德并且会同巴林签订一系列合作协议。同一日，巴林海湾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机场降落，是两国首班直飞商业航班。在美国撮合之下，以色列去年9月15日与阿联酋以及巴林签署关系正常化协议。去年10月18日，以色列和巴林签署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强劲，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纵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面对住好朋友爱上咗自己喜欢嘅人刘启明，原本谂住默默咁祝福佢哋，不过喺幸福画面背后，原来系一个骗局。宋运辉会唔会出手相救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家好，我系 Agnes Chan 陈美玲。虽然香港变化好大，但是香港仍然是我心中的故乡，有我的亲人、朋友、歌迷和很多美丽的回忆。希望你和我一样要好好爱惜香港。 香港我心中的故乡，这里让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是6:36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早6:00至7:00系直播室咧，有 Kitty 崔杰同喺度嘅，咁小白就放咗假啦。今日就代班一天，咁多位早晨。嗱，平时呢个时间咧，我都俾小白打得比我多啦。今朝早仲唔到我打电话打俾你，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 ，Kitty， 好正啊！原来呢个感觉，你知唔知道呢个钟头我最期待就系打电话 morning call 你哋咧。 正所谓咧，即系每个人都要负责翻自己啲嘢啊。如果照你正话咁讲，你即系俾人打电话打得比你多。咁照佢，你都打翻俾小白啊！你打俾我做咩咧？ 咦，你又讲得啱、啊，不算啦。嗱，人人都需要休息嘅，咁今日休息我就唔嘈住佢啦。咁啊，见你转头都翻到噶啦，咁我咪打俾你咯。 我唔相信佢今日会休息咯， 咁灰咩？ 佢都有佢嘅嘢忙嘅啫。 咁系嘅。喂，今日10月1日咧，红日，你翻嚟需唔需要特别预早啲啊？ 唔系啊，反而今日可以预轻松啲啊。 哦，系啊。 路面情况咧，如果系正正常常的，即系冇乜话特别意料之外嘅事情咧。 嗯嗯嗯。 其实今日应该系顺畅嘅，因为始终系少咗好多上班一族同埋学生们嘅。 啊，冇错。不过咧，今日都有一啲封路嘅措施嘅。咁啊，转头7:00啦，交通天文台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交代一下啦。 唔系，你可以而家讲都得噶。 而家讲俾你听，一阵间再讲多次噶咯。咁、哦，我真系两手准备噶。嗱，今日咧，因为湾仔北嗰度咧举行升旗仪式啊。咁所以咧，去到今日中午12点咧，都有几条路线咧系会实施临时嘅封路嘅，包括呢个博览道啦、博览道中啦、博览道东啦、中环啦，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啦，部分嘅菲林明道啦，以及部分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都系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各位可能揸车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 但如果你留意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呢一段嘅广播，琴日已经讲咗㗎啦。 係 啊，琴日已经通知咗大家，今日系咁样封发嘅。 係啦，如果琴日有听呢，今朝早瞓醒唔记得咗，我会再提你嘅，因为你一路都去到12点都系有呢一个嘅措施嘅。 係呢，喂，你有冇留意呢？我哋几耐冇倾过电话呢？ 嘩，真系冇喎。我想话几乎从来冇，系咪呢？係囉。 从来有冇，我真系唔系好记得。 嗯， 但系可能一次半次极其量，之后就见到你，即系面对面倾啦。 系啊， 如果唔系就 WhatsApp 啦，或者系其他通讯软件啦。 嗯， 但系都好少同你倾电话，所以听到你把声 好唔惯。 生啫， 其实我想讲咧，头先我揿电话俾你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我好似真系好少打俾你啊！即系如果而家要谂翻，可能真系我哋做即系开呢个节目之前咧，我哋有通过电话。咁但系私底下，即系我哋开始咗呢个节目工作之后咧，又好少，即系除非即系 touch wood 啦，有啲咩好紧急嘅事，先会打电话俾对方。喂，唔得啦，系啊，我迟到啊，咁样先会打电话俾对方。如果唔系咧，我哋都真系用文字沟通比较多。你觉得系咪好可悲啊？我哋系咪好唔熟络啊？ 呢个系啦，但系呢个亦都系现今都市人嘅一个通病啊。 嗯， 而家咧电话咧。已经系变咗一种如果我打俾你要听你把声咧，一定系非常紧急嘅事故，我先至会打俾你。 嗯， 但你留意一下咧，以前咧，如果有啲咩事，你打俾我，你打俾我，咁啊即刻打俾你啦。 系， 而家咧，自从有咗嗰啲文字嘅通讯软件之后咧，系唔好打俾我啊！嗱，你有啲咩事咧，成日都话你 WhatsApp 我啦，你 text 我啦，你只要俾啲文字信息我，极其量俾埋啲图像我，俾幅相我，完。唔好打俾我啊！如果你直头打俾嗰个朋友咧，嗰个朋友收到电话之后，佢都会觉得啊，点解你打俾我嘅？好紧要咩件事？喂，咁样嘅，好奇怪。 佢会问你咯，咩事啊？咁样，哦，原来咁咋？你打俾我，以为做咩添？即系会补呢啲啊嘛。同埋咧，我都想忏悔啊！我觉得真系多咗呢啲即时通讯软件之后咧，有啲朋友打嚟咧，我系会拣唔听住咯。 即系你、哦、你会估到，诶、哎，大家都咩噶啦？但系你谂翻以前，当你个电话响，屋企电话响又好啦，手提电话响又好啦，你好期待去接噶嘛？即系啊，做咩咧？搵我做咩咧？咁样，但系而家咧，你好衰咁样，啊，转头先复佢啦，而家都唔系好得闲，或者你知道佢打嚟，诶、哎，都系搵我倾偈嘅啫，转头先复翻啦，咁样。咁、嗯、我其实心里面都有少少觉得好衰啊，即系呢一个心态。 唔使衰。即系我简直同你心有灵犀。 系， 我今朝正正咧就系想讲呢一样嘢。 想唔接我电话系咪啊？ 系，我就系想讲咧，你正正就系用乜嘢嘅准则去拣朋友啊？ 嗯， 呢、這个咧就系其中一个标准嚟嘅，就系、是、你几时听呢个人嘅电话， 嗯， 或者你唔一定系电话，或者你回复佢嘅信息。 系， 好啦，咁你通常你话佢讲咗啦。有啲朋友打嚟，你知佢閒氣嘅啫，你會等，跟住你先復翻佢，唔會即刻接。 嗯、 你會點樣去衡量即時接呢個人呢？定還是唔使即時接？如果唔即時接嘅話，你會隔幾耐先回覆啊？ 嗱，復咧我就一定會復嘅，即係我又唔會話cut 咗佢電話之後唔再復翻佢嘅，因為可能你會大概估到佢想講咩，或者佢點解今日打嚟咧咁樣。咁你咁啱嗰個情況未必，即係譬如你開緊會又好，或者睇緊個股市要撳交易又好啦。咁嗰一秒你唔得閒咧，你就會擱置咗先咁。但係咧，我就會可能如果嗰陣時唔方便即係對談咧，我都会即刻补翻一个即系信息俾佢，我就喂你系咪揾我啊？有咩事啊？喺度讲都得，如果急咁样咁样咯。 嗱，如果总之喺开始时间。我打俾你或者揾你，你唔即刻复我咧，我就唔使衡量我自己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嘅。佢揾紧钱啫，揾紧钱啫，唔关我事嘅。 系得唔系嘅。咁呢个时间今日可以打嚟嘅，今日冇事。 今日冇事，可以即刻复啊。好啦，如果今日打俾你咧，或者揾你，你系咪几时复咧？就睇得出，究竟嗰个朋友喺你心目中地位几多？之前有一个调查报告咧，就系话究竟你几耐回复电话，将佢分为等级啊。佢几三种，佢话第一就 系。 你即刻复，即系话无论佢打嚟或者系文字信息，你会即刻马上就会回复嘅。 呢啲多数工作电话咯，老细电话嗰啲咯。 第二种咧，就系五分钟之内复。第三种当然就系五分钟之后，你随你心意先复。 哦， 好啦，呢三种咁你可以好简单啦，咁你就即刻复嘅喺你心目中地位好紧要啦。 嗯。 如果是五分钟之内咧，叫做相对地 OK。五分钟之外咧，其实你应该要衡量一下，究竟你喺你嗰个人嘅心目中地位究竟有几高啦。 系嗱，戴翻顶头盔先吓，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系将个电话叫做静音嘅，唔系特登唔听嘅，有时真系 miss 咗咧，你唔知道嘛，即系放低咗个电话喺度，咁可能真系过咗一段时间先至复到咯。 咁我又帮你除翻顶头盔。 吓、啊？点解啊？ 好簡單，而家啲電話已經有一個智能嘅，就係話，如果你揀選咗某一啲特定嘅電話號碼，佢打嚟嘅時候，佢會即刻響。 咦，係嘅咩？ 會通知你，梗係啦。 我真係唔知有個咁嘅功能喎、 啊。可以，即係如果你就算話啊，我唔係即刻覆嘅，但係你揀選咗某幾個特定電話，如果係你嘅屋企人又好，你嘅愛人又好，佢會即刻響嘅，無論係咩情況，佢會通知你。去揾你嘅， 咁我又问你啊，你有冇将呢个功能启动啊？即系你有冇加某啲电话落去？无论任何时候打俾你，佢都一定响嘅。 啊，有噶， 吓、啊、真系有 噶，系啊系啊系，我有加到噶。 系， 咁即系呢啲就系超级紧急嘅电话嚟。 咁 佢只要因为佢只要一打嚟咧，我就会即刻知道，我要即刻听啦。 收到啦，咁我将你个电话加落呢个功能度啦，我明噶啦。 但首先你要揾翻呢个功能出嚟先。咁但系咧呢一样嘢，大家就要留意啦。咁一个好简单就系唔系话人哋打俾你，需唔需要留意你系人哋喺你心目中嘅地位？ 反 而调翻转头，你自己有几多个电话你想即时听？呢、這个先系重点。 咁大家自己衡量下啦，到底几时听电话，几时唔听佢电话？就算唔即刻听啊，都记得要复。如果唔系，真系好鬼心伤噶嘛。好彩今朝你有听我电话。我会将你的电话加入去紧急联络嗰度噶啦，有咩事即刻听。 阵间见啦。 好啦，阵间见，唔该，钟哥，拜拜。 晨光百科， 上时间6:46。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稍后咧仲会有一两阵嘅雷暴嘅，吹微风。咁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啊，都系会有几阵骤雨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嗱，头先咧就同阿钟哥讲开咧，即系听电话啦。咁有啲人咧好怕，真系攞起嘅电话嚟讲嘅。咁每个人咧都有自己怕嘅嘢噶嘛，怕一样嘢，怕到终极嘅时候，可能会有生理反应都唔定噶，可能会流汗啦、手震啦、心跳啦，可能会觉得头晕啦。最近在网上面呢就见到一单新闻，就说内地呢有一个9岁的女童，每次接触到一样她很害怕的东西呢，她都会敏感，眼睛过敏，有时痛有时痕。到底是接触些什么呢？竟然是数学功课啊。所以咧喺网上面咧，其实都有一个词语咧叫做数学恐惧症。不过首先关心一下呢位女童嘅情况先。佢妈妈咧就话啦，阿女咧做其他科嘅功课，譬如中文科啊、英文科嘅时候咧，都好地地对眼都冇嘢嘅，但系偏偏做到数学科功课嘅时候咧，就觉得对眼好痛啊，又或者眼好痕啊，捽下捽下咧，肿到只眼都擘唔大啊！最严重嗰次咧，仲瞓咗足足一晚，第二朝都仲未消肿，肿到啊女翻到学校，几乎啲同学老师都唔认得佢。咁当然阿妈咧就会带佢去睇医生啦。嗱，每次咧发作嘅时候，滴一滴嗰啲眼药水咧，咁啊 OK 啦。咁妈妈就讲到啦，个女咧本身对于粉尘花粉咧都系有反应嘅，过敏体质嚟嘅。咁医生咧就建议佢哋揾翻一个致敏源啦。点解咧？会突然之间眼肿咧？咁到最后揾嚟揾去咧，妈妈同埋阿女都觉得系关数学事咧，啲数学功课搞到佢太紧张啦，心理因素系比较大啲，以致到对眼都敏感啊。咁呢件事摆咗上网咧，当然就引起好多网民嘅热烈讨论啦。咁咧都话，唉，其实好多人对数学咧都系觉得敬而远之嘅。话细个嘅时候，如果我妈信我肚痛系因为数学功课就好啦，真系肚痛噶。不过数学恐惧症呢个词语咧，其实就出现咗一段时间噶啦，就系指有人咧对于数学感到恐惧、感到紧张，亦都感到焦虑，面对数学嘅时候会退缩同埋缺乏信心。不过正如我哋咁讲，越惊嘅嘢就越要面对佢，敏感就去睇医生咯。希望慢慢可以克服到呢一个敏感同埋恐惧啦。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7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全满一生，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容易？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将我哋晨光第一线入边啊，除咗嚟讲行山嘅路径之外，咁当然讲下行山嘅安全啦。咁我哋今天亦都咧就系继续邀请到民安队嘅代表，有民安队特遣部队山岭搜救训练办公室参事秦国亮秦 Sir，Sammy 早晨， 早晨， 哇、啊，秦 Sir 呢个字真系要小心呢度噶，好容易变咗秦 Sir 啊，唔好意思啊， 蠢咗好多年噶啦， 唉，唔好咁讲，咁啊真系系叻嘅秦 Sir， 因为咧佢喺好多嘅叫做行山嘅意外入边啦，亦都拯救过好多。 多嘅朋友啊，咁啊累積咗好多經驗咧，可以喺我哋晨光第一線入邊啊，同各位聽眾咧分享一下。不如先同我哋講下咧，咁多嘅行山意外入邊，其實最常見嗰個原因係啲咩情況底下就會導致呢啲意外出嚟咧？ 其實好多時咧都係因為人為嗰個疏忽，佢哋準備不足，事前準備不足，咁啊會令到所以有好多嘅情況會出現啊，例如佢帶得唔充足嘅裝備去，咁啊著對唔適合嘅鞋去，咁啊亦或者佢帶去嘅食物食水唔夠啊，咁樣都會令至到佢有個意外出現嘅。咁其次就會係啲天氣啊，一啲自己控制唔到嘅一啲因素啦。 係啦，例如講下頭先你都話著錯鞋啊。會點樣著錯咧？即係著波鞋定還是你真係見到有啲需要拯救嘅朋友，佢著拖鞋上山，會唔會有呢啲 case 嘅咧？ 會有嘅。咁我哋見到有，譬如真係有著拖鞋嘅朋友上到山度，咁啊 著拖鞋喎。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即係近嚟有啲運動嘅品牌，佢都出咗一啲即係比較輕裝少少嘅。咁但係我哋即係我哋睇安全會睇得重啦。我哋就希望佢能夠著到一對即係。完全保護到隻腳嘅，即係唔好話跣腳嘅時候比較石頭會介親隻腳，咁隻腳你流血已經其實行得會慢咗啦，亦都會影響咗成個嘅進度、所以一對鞋已經係會一個好大影響。 係，千祈唔好諗住咧就係買一對普通嘅波鞋就去行山，因為波鞋個鞋頭咧就好腍嘅。其實我自己成日行山都發嗰樣嘢，行山鞋個鞋頭硬咧。是好幫到，因為隻腳成日都會撞到石頭嘅。 係係係。 如果你個鞋頭硬咧，你啲腳趾公嗰啲腳甲咧就好快脆就會崩啊，又爆噶啦。 係啊，一腳踢落去嘅時候都好痛。 好痛噶，咁你一痛咧，你行山個狀態就已經差，一差亦都容易導致呢個意外啦。咁其實多唔多人蕩失路，或者佢哋蕩失路嘅原因又會多數係啲乜嘢咧？ 我哋都接好多迷途嘅個案嘅，咁迷途好多時就因為其實事前嘅準備不足啦，咁佢冇好好去計劃佢嘅行程。其實計劃嘅行程裡面咧，係包括要睇曬即係全段路之外，咁會唔會喺中途會有啲分叉位係容易走咗去嗰啲分叉位啦？咁亦都睇下即係每一段路我哋要睇下預計時。咁如果我預咗呢段路行半個鐘，至九個字會去到個路口嘅，咁但係一路行。行極都未到喎，咁你就要 check 啦。咁啊，依家好多人會用即係手機裡面嘅電子地圖。咁啊，手機電子地圖咧，咁啊其實係非常方便嘅。 係。 咁但係最大問題係一路開住個電子地圖咧，那個電池嘅用量就用得非常之快啦。咁而朋友即係去預備出去嘅時間咧，又大少咗個後備電，咁就令到睇下突然間冇咗個即係手提電話冇電咁樣，佢自己行唔到路啦，亦都求救亦都非常之困難。 咁如果喺我哋設計路線嘅時候啦，我哋見到一條路線，例如係十公里，有冇話都有啲準則嘅？十公里大概要預幾多嘅時間嘅？因為可能有啲朋友佢啱啱設計路線嘅時候，條路真係話行五公里，話行十公里，但其實係需要幾耐咧？佢哋都唔知 嘅 喎。 其實有嘅，有我哋喺遠足方面咧，有個叫拿史密夫定律咧，咁就會係一個鐘頭一個正常人行平路可以行到四公里。咁跟住我哋呢個四公里咧，係未計任何休息啊、上山啊、落山啊咁樣。 呢個就平路。 係啦，平路嘅，咁上山落山咧，就再要根據即係嗰個加翻啲時間落去啦。 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咁如果你話行嘅路段比較上多上落嘅時候咧。咁啊，如果你一個鐘平路四公里，咁我相信一個鐘可能都係得翻兩三公里嘅啫喎。 係啊係啊，當有上落嘅時候就會影響好大，尤其是上山啦，上山你個體能又會下降啦。咁另外就落山唔好以為快咗喎， 落山又要就住喎。 係啦，其實落山嘅時候咧，你個體能消耗亦都多過平路嘅。 係，咁啊，即係大概如果係五公里嘅路段，可能都需要嘅時間大概兩小時。咁如果十公里就可能係需要預佢四小時咁樣，又唔使太急，舒舒服服咁行。 係啦，要預埋即係上山落山嘅路徑啊，同埋預自己。你休息啦，即系行，我哋都想享受个大自然，咁慢慢行， 影下相啊嘛。如果唔系行山咁辛苦做乜嘢啊？系咪？好啦，嗱，咁但系又讲翻，好多意外嘅原因其实亦都系因为可能行山嘅人士佢身体本身嘅状态亦都唔好啊，甚至乎系唔好到可能佢会跌亲啊，多唔多呢一类型嘅人其实？個身體都未 ready 就已經上山咧。 身體嗱，我哋遇到好多咧，就會係身體狀態有問題咧。其實如果佢結伴同行嘅話，咁我哋可以幫到佢嘅，因為佢有同伴去幫佢求救啊嘛。咁啊，通常就係獨自一個行山，咁佢身體狀態又唔好，其實有時可能只係簡單跣一跣，扭親只腳，咁你跟住喺嗰位行唔喐，咁就呢個問題就會大好多啦。即係所以你個人嘅身體係一個問題啦。另外亦都即係結伴同行係好緊要。 其实近年都好多人咧系中意一个人行山，亦都系咪大部分叫做意外嘅原因都系因为一个人而导致失救，冇人帮手，导致佢哋可能身故或者受伤咧？ 系我哋遇到好多死亡嘅个案咧，其实都系因为即系独自行山，我哋揾佢嘅时候个消息非常之有限嘅资讯，我哋需要用到好长时间，例如四五日，甚至乎一个星期去揾佢。咁当揾到佢嘅时候，好多时都未必帮到佢啦，已经。咁但系如果你结伴同行，有个朋友喺度嘅，即系我哋去报警，你起码我哋知道佢喺边度，容易啲揾到佢，咁样就可以大大减低喺即系出现意外之后嗰个搜索嘅时间。都將佢個存活率提高。 我哋有陣時都會見到新聞報道喺度話到，有啲行山人士佢因為失足跌親咁樣。其實失足亦都係一個經常行山人士會觸碰到嘅危機嚟嘅。 係啊，尤其是即係呢幾年咧，咁就大家都中意影相打卡。咁影相打卡咧，呢、這個唔係唔好嘅，我自己都中意嘅。咁、但係有時就喺啲即係好靚嘅地方，但係亦都係一啲高危嘅地方。 好危險哦！我真係見好多啊，網上邊有好多人甚至乎喺啲石頭上面做一啲高難度嘅危險動作，我見到我都驚啊！ 係啊，咁呢、這個我哋亦都即係近呢十年裏面咧、就處理咗有部分咧係自己打卡影相、就跌咗落懸崖嘅，咁我哋都有處理過。 就算我作為一個行山人士啦，因為要影張相而搞到自己咁危險咧，我真係點都唔制噶啦。咁行山我都諗住開心啫，如果嗰個變成最後一程嘅話，真係對唔住，我情願唔行啦。 希望其他朋友都係咁樣 樣。即係安全先至第一啊嘛，同埋其實民安隊即係上山拯救我嘅時候，其實民安隊都好危險，都好辛苦。咁如果係咁，不如大家 happy， 大家開心。遇到啲危險嘅相嘅位置嘅話，你寧願影到就影，影唔到嘅我會寧願放棄。即係去到一啲唔好諗住去爭個 like 啊，咁 like 幫到你啲乜嘢啊？ 係 其實冇乜用嘅嗰啲位，我自己就會覺得啦。嗱咁，但係如果你話而家嘅天氣比較上多落雨啊，甚至乎係熱嘅中暑，甚至乎遇到嚴寒嘅天氣，大家又會唔會因為呢一啲嘅 issue 呢啲嘅原因，令到佢嗰個意外數字又上升嘅咧？ 有嘅，有特別係喺即係依家嗰個天氣咧，夏天依家比起即 係 係啊，比之前熱咗好多啦。咁樣喺夏天嘅時候咧，咁就其實中暑嘅數字係好高嘅。係啊，尤其是即係一個風和日麗嘅禮拜六日咧，咁我哋會喺飛行服務隊度當更啦。咁我哋都會接到好多係因為中暑而求救嘅個案。咁呢個係同天氣有完全直接嘅關係。 咁如果凍嘅時候咧，例如可能嚟緊冬天，突然之間可能今年冬天好凍。咁會唔會嚴寒又影響咗嗰啲嘅行山意外咁樣？ 嚴寒，我哋喺2016年嘅時候咧，就即係有一日係59年最凍嗰日啦。 大帽山結冰嗰日。 係啦，大帽山結冰嗰日，咁就嗰日因為大家都冇遇到咁凍啦，咁同埋上高有個即係跑山比賽，咁跑山比賽大家比賽就會個裝備要輕啦，咁可能就冇帶足夠嘅御寒衣物啦。咁嗰年咧就發生過一個即係有百幾人被困山上高，有好多人有暴寒呢個情況出現。所以系啦，极端天气依家炎热同埋寒冷都会令到我哋嗰个数字去增加嘅。但系炎热嗰个会系好即时嘅，中暑会好即时，好短时间就可以令到你即系身体嗰个机能会下降得好快。至于暴寒咧，咁就可以即系人可以挨耐啲咁样。所以嗰个情况就会好啲啦，相对地，即係喺夏天嘅时候。 明白。咁我哋都了解咗好多呢就意外嘅成因啦。咁下一次呢又搵另外一位民安队嘅阿 Sir 同我哋讲下呢，真係遇到呢啲山岭嘅意外呀，天气突变嘅时候呢，好啦，我哋知道咗个成因，我哋点样可以救到自己，又点可以令到自己安全咁样撤退呢？咁下一次又再傾啦。唔该晒 Sammy， 唔该晒。 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 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嘅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系安全嘅，快啲打针啦！ 做只出威的马仔， 做人切忌三字：自大、自负、自以为是。即系人咧，永远都走唔过呢样嘢噶。对权力嗰种追求，当佢拥有嘅时候，佢就会觉得我可以有嗰个生杀权。咁特别系一啲叫中高层啦，系经常都有呢种人出现。但系佢唔记得佢并唔系最后嘅老板。 逢星期二晚上10点到12点，同你继续倾马俊伟，教你做只出色的马仔。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锦交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号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直播。 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7点06分啊！今日系10月1号星期五，同一假期咁啊，同大家睇睇交通有啲咩特别嘅措施啦。其实头先咧喺7点钟之前咧，都同阿钟哥电话里面咧轻轻提过，不过喺度咧再同大家咧讲多一次啊。为咗配合呢、這、一个喺湾仔北举行嘅升旗仪式啦，咁所以当局咧就会实施一啲嘅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咁大家特别要留意啊，如果去湾仔区啊、中环区嗰边啦，咁就系咧喺呢一个即系而家开始啦。其实寻日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今日嘅中午12点啦，博览道啊、博览道东、博览道中、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菲林明道以及系部分龙和道东行线咧，分别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嘅。咁各位揸车嘅朋友记得要注意啦。嗱，另外咧，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咧，由10月1号即系今日起啦，至到10月31日期间，东铁线由头班车起至到晚上嘅7点钟，部分列车咧系会来往罗湖站嘅，咁另外东铁线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咧，而家已经恢复噶啦，以配合翻咧呢个沙田马场啊喺赛马日安排嘅运作，今日跑马，咁到出面天气嘅情况又点咧？问下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 Kitt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假期快乐啦！咁啊，头先 Kitty 都讲咗，今日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咁、你可以去跑下马仔啦， 系啊， 几开心系咪先？一朝早跑下马仔啦，咁大，好似未咁早有得玩，好似点几两点先开始啊？ 饮完茶先出去啦。 我哋啊，比马仔早起身啦。 系啊，梗系啦。 啊，马仔瞓觉。是点瞓嘅咧？ 啊，有啲人话马仔咧，佢唔会趴喺度瞓，因为咧有啲系咁啦。咁当然有啲就唔系啦。因为我上网咧见过啲相咧，因为我为咗求真咧，我真系上网 check 过。咁、见到有啲相咧，佢真系企喺度瞓嘅。有啲咧就趴喺度瞓嘅。 企喺度瞓啊，就系、 是。 我睇西部牛仔电影啦。咁西部牛仔虽然佢叫牛仔啫， 都有马仔噶嘛， 佢骑马嘅首先系啊， 个人叫牛仔其实系， 系啊，跟住咧嗰啲牛仔咧戴住顶帽，哦你出发啦，跟住只马咧就直擘大眼咁样咯。 你知唔知点解佢要企喺度啊？ 唔知哦， 因为咧，其实即系有一个解说 定咩先，我预备一下先。 讲真嘅， okay, okay. 我都我真系上网揾噶嘛。其中一个解说咧就系咁讲，因为咧马马佢哋都系野外生活嘅动物啦，咁佢哋都有一啲自我保护嘅意识嘅。咁有时如果你喺外边，即系哇咁多一啲猛兽嘅时候，佢哋都未必会咁瞓得冧啊，即系佢自己会提高警觉，唔、哦、会瞓到太冧。咁有咩事啊，梗系即刻跑啦，系咪先？咁当然啦，有啲如果已经纯养咗嘅马仔，可能就未必有呢一个嘅特征噶啦。 嗯，喂，多谢呢个识马之人崔杰棠啊，带嚟呢个资讯，睇嚟你都好叻喎，好认识啲马仔喎。 唔系咁啱，我有嗰个宠物环节，周围睇下嘢啫。 咁又系嗱，跑马仔都讲天气啊，今日咧天气咧都暂时呢刻嚟讲都天朗气清嘅，而且咧有少少凉意啊吓，咁啊希望大家都过一个愉快嘅假期啦，咁啊谂下今日究竟有啲咩该做嘅，咁啊自己去做下啦，咁啊可以同屋企人多啲陪伴咧，亦都系好事嚟嘅。咁啊，转头我入翻直播室咧，就可以陪伴阿崔彤啊吓，咁啊，详细啲咧交翻俾你去讲讲佢啦，好嘛？ 好啊，多谢你啊，慢慢入翻嚟啦吓。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样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啊，大约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都真系几热啦吓。咁啊，稍后咧会有一两阵雷暴嘅，吹微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6%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哇，真系快乐不知时日过，下个星期就农历九月咯。 真系犀利，凭嘅口才嚟讲，一般嚟讲咧，啲单数月咧就好忙嘅。即系我哋落去做风俗研究啦，或者风俗搜集啦。三啊、五啊、七啊、九啊啲日月份系最忙噶。七月啱啱就月 廿啦。 咁农历九月咧最忙就咩咧？又话落翻乡村啦。就乡村啦，就咩咧？就围村咧去祭祖啊。上次我哋讲过所谓秋分啦，系嘛？但去到农历九月咧，就成个月就系拜山月。 吓，有咁样分嘅咩？ 哎呀，我俾你听啊，一般人以为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咁就系嗰日拜山。其实咧，喺新界嘅围村或者新界嘅客家村，并不是咁样。因为佢点解咧？佢哋太公多啊， 拜唔切啊嘛，一日。 嗱，今时今日嚟讲咧，香港嘅围村啊或者客家村嚟讲，佢哋嗰全数咧，分分钟去到20几村、30几村。记住是30几村。30几村意思即系咩咧？即系前面佢有20几个太公，系嘛？佢20几个太公要拜噶嘛？咁啊，如果一日拜一个啊，都拜20日啦。 真系需要一日时间咁耐噶？ 系嗱，呢、這个又有故仔讲啦。以前咧，农业社会，耕田嘅时间咧就自己控制嘅。 系。 咁佢哋咧就会分开每日拜一个太公。点解咁计咧？因为太公嗰啲风水地嚟噶嘛，风水地就唔系话你控制嘅，系风水先生话嗰度正，咁你觉得嗰度正，咁你就会将个太公个骨值，或者佢嗰副寿木摆喺嗰度啊嘛， 系 分分钟天南地北都会去嘅， 嗯， 只要靓嘅嗰啲人就会撞，好啦，撞咗喺度，撞咗喺度，咁你要拜噶嘛，以前冇车噶嘛， 我就要行去啦， 冇错啦，行一转。成日噶、 嗯， 所以仲有、啊、以前咧行去成日咧，中间系你唔会有酒楼、有便利店、 冇得热啊， 有超级市场噶嘛， 啊煮得自己带回水带个包啊， 所以孭埋只锅 哦，自己去煮嘢食啊， 所以嗰啲咪叫做食山头咯， 哦， 食山头实际上就因为嗰啲地方系冇饭食噶嘛，咁你咪唯有自己拎个锅去煮咯， 系， 因为咧所以。听下孭得个镬去食山头，那个山点会近啦、一定系好远，一来一回啦。举个例，上次我提到秋祭平山邓氏家族，平山邓氏家族就系近住天水围啊， 系啊， 佢哋有啲太公山撞咗边度啊？撞咗大帽山， 哇，真系要登高咁、 啊。系啊，大帽山山顶，近住山顶，今时今日嗰个郊野公园个范围入边， 系 有啲撞喺边度咧？龙鼓滩，你谂下入 平山嗰度行去龙鼓滩祭祖， 嗯， 你会要几耐啊？成日咪来回咯，所以佢一定要喺嗰啲地方度咧就食山头， 嗯， 跟住咧咪冇力翻转头啊， 嗯、 就系咁解啦。咁咧由于佢咁多太公，所以咧佢哋嗰个祭祀日期咧，一个从九边度得啊，所以佢就由九月初一 开始 啦，就开始编排噶啦，就开始编排噶啦。咁就慢慢就呢日摆呢个，呢日摆呢个，呢日摆呢个，呢日就咁样啦。所以分分钟咧，譬如话。我跟過啊，譬如龍躍頭姓鄧嘅，嗱嗰度有條龍躍頭嘅文物徑啦，佢就一個九月十五日拜山， 嗯，真係要十五日足足先至可以去一齊啊， 要十五日拜山，仲有依一日裏邊係咩咧？係拜兩個山，點解？譬如佢近啊，順便拜埋咁樣計法咯，咁仲有仲未講一樣嘢喎。你嗰个太公有老婆噶嘛？假时间冇错啦，你唔系合撞嘅、 嗯， 另一个太婆系撞喺另一个位置，或者佢另外仲有一个细太婆系撞喺另一个位置，又要去拜噶、 嗯。 所以香港嘅围村拜山并不是一摆日咁简单， 真系好 多人 啊。 系啊， 但系咪真系咧？好似我哋即系传统认知就系话，觉得啊带咗好多嘅祭品去咧，之后嗰啲祭品系可以自己食翻嘅咧？ 嗱，祭品咧，以前咧。通常嚟讲就系啲果品啊、糕品啊咁 啊，啲肉啊嗰啲咯。 冇错，我哋咪讲到咧就话嗰只要食山头嘅、 嗯。 以前拜山咧系真系孭只猪壳， 嗯， 孭只猪壳上山嘅， 系 咩嘅？哇！所以以前啲人嘅体能系好劲，我谂只猪壳卅斤重。 系啊， 咁咧有钱嘅咧就请啲妇女， 嗯， 担担挑，挑上去。我以前识得一个叔，佢曾经系村长， 嗯， 佢话试过有一次请咗两个妇女。两个客家妇、妇人帮我哋孭只猪上大帽山祭祖，点知太重啊！两个客家妇人去到一半，钱都唔要就走人。 哎呀！ 结果佢哋要自己 托翻只猪壳上去。 系啦，孭仔孭上去啊，孭只猪上去拜山，系咁样。嗱，依然咁跟住上上面咧就劏猪肉，喺、上面炆猪肉，咁食山头咯。 嗯、 好啦，但系咧去到大约七八十年代开始啦。就發覺唔係好 work 啦，咁就轉為食燒豬咯， 係 擔燒豬咯， 擔 燒點解咧？即係直喺現場食，唔使煮啦。 我嘅認知或者我參與過嘅呢啲祭祀活動，都係已經係變成燒豬噶啦。 而家基本上燒豬，但係仲有一個情況喎，係近呢兩年出現嘅， 係 因為疫症。咁、 嗯、 咧有好多，因為你知啦，拜山咧，佢大族要好多人去噶嘛、 嗯， 因為疫症，佢哋唔去得咁多人啦。咁但係你拜神，你拜祖先，你唔能夠缺少只豬啊。於是乎訂乳豬。 嗯， 烧猪卅斤就变咗只小乳猪， 细只啲。 系啦，冇办法，因为现场人少嘛。但系翻到去村，你又分猪肉嘅另一回事。可能另外叫嗰啲另外订咗大猪、 嗯。 但系拜山上山拜咧，就攞只乳猪算啦。 嗯，其实所谓分猪肉系咩意思咧？即系一人切一嚿肉咁样嘅喎。 系啊，因为太公分猪肉啊嘛， 嗯、 太公即系当系咧，佢有收入噶嘛。就喺祭祖嘅时候咧，就俾啲钱，俾啲利是，啲子孙，但系就唔系现兜兜啦，系用猪肉。咁、以前咧系用白猪噶嘛，即系猪壳噶嘛。咁猪壳有咩用咧？白猪有咩用咧？你可以翻去做腊肉噶嘛、 嗯， 你可以慢慢食噶嘛。啊，咁但系而家啲人就唔会自己腊肉噶啦嘛，就变咗烧猪咯。 烧猪人分一嚿啦， 即刻食咗佢就算数咯。 嗯，明白晒啦。今朝早听阿嘉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倾过咯。 嗯，拜拜。 你介意到处关于你。 21分，听过有石永丽 Suki S 嘅 Rainy Day 永利日。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正所谓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系啊，你系咪讲紧我啊？ 最好 倾偈，好中意同我倾偈啊！ 好中意同你倾偈啊！所以特登放假都翻嚟同你倾偈啊！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多多钱都买唔到。最紧要系唔使钱更好， 系咩咧？有 咩唔使钱咧？ 嗱， 今日咧就系国庆长假期嘅开始啦，咁啊，好多香港市民都无法外游啦，咁啊，估计咧应该都系塞爆西贡啊、离岛等地啦，咁样啦。 其实我哋经历过咁多次呢啲塞爆咧、嗯，但系啲人都仲继续去，即系佢预咗塞都想去，系咪咧？ 系啊、嗯，我今日都要去一去。 哦，系咩？系咩？哦，对唔住，对唔住。 屋企人。咩啊？命令啊！ 我冇嘢嘅，冇嘢嘅， 系啊，冇嘢嘅， 系啊，最紧要同边个一齐嘅啫， 系 啊， 国家咯， 系啊 ，family 去边度？可唔可以讲下边区啊？ 冇啦， 你惊有人撞你？ 真系有啊！即系由依家多咗朋友仔，就算戴住口罩都认到我咯。但疫情头嘅时候就未必嘅，可能大家依家醒咗啊，睇眼睛啊，睇眼镜啦，开始认得到咯。你多翻未啊？多翻啲人喺街或者出边啲 event 啊，即系大家其实戴晒口罩 都认。得噶啦， 唔系好睇到噶嘛？之前真系嘅，我讲譬如啱啱疫情嘅时候，大家唔 系 好习惯啊，即 系 个辨识能力啊，我用紧辨识能力去讲嘅啊。但系咧，依家个辨识能力强咗咧，有阵时离远都离远，即 系到啦， 可能喺个尖沙咀好大个商场，哇咁远，呢、這个咪阿边个？跟住仲会打埋招呼添。 喂，我觉得咧， 其 实 咧 呢、 這个系冒险嚟嘅，我想讲，你真系会认错。 其 实 唔紧要啊，可能佢都会认咗你做第二个人咧。但系呢个辨识能力咧，我觉得系我哋自己学翻嚟嘅， 系咪？ 即系佢应该系我哋好自然地咧，已经学识咗辨认人咧，唔系净系睇个样咯，即系可能睇佢嘅身形啊，即系嗰一下 scan 嘅时候咧，已经识得睇呢个人嘅身形啊、衣着啊或者发型啊等等咧，去到分呢个系咪我认识个人，即系呢个好似好。本能的反應、啊、已經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新進化可以這樣說啦，不過我都有被人認錯過咯。 哦，是嗎？你認錯誰？ 喂，不知道，我不記得他叫一個英文 Andrew 、哦、那你認不認啊？你認不認啊？你認不認 啊？咁样尴尬咯，点啫？你会点啊？如果人哋认错咗你 ，Angel， 如果我 系，譬如突然间拍一拍你膊头，Angel 咁样， 跟住零头。唔系，我惊我唔知 Angel 对佢嚟讲系乜嘢啊嘛， 哦、 即系如果系 你系天使 旧情人定系乜嘢，咁我唔好意思扮啦，系、哦、咪？ 可能系妈咪啫， 咁我谂我会好嬲咯， 唔会嘅，系啊，好啦，咁啊，讲翻啲免费嘅嘢，头先都话长假期咁样，喂，原来咧礼拜日啊，有一间虚拟嘅银行咧就搞咗个活动，咁就俾你咧免费搭96R咁样，呢、這个96R系去边度嘅咧？就是去香港的后花园，即是西贡啦，讲紧就是咧，乘客可以咧喺呢个钻石山站啦，往来呢个黄石码头站咧就无需缴付车资啊。咁嗰间虚拟银行已经帮你俾晒钱噶，即系你上车就上车，唔使到八达通咯。 佢有冇讲点解背后要拣呢一条路线同埋？ 佢搞 咗 三 个 礼拜噶啦，其实 系、哦、啊。 第一个礼拜是市区嘅，第二个礼拜唔知边度、哦，第三个礼拜 路线嘅 系啦。咁点解系免费？我又唔想帮佢宣传，同埋唔想理佢动机。好老实，总 之有得搭，你得闲又想去嘅， 又唔使钱 就冲 咁咪搭一搭啦，系咪先？免费啊，好正噶嘛！ 黄石公园啊， 系啊，黄石码头， 码头我话黄石码头， 系啊， 黄 石公园好似喺美国嘅，我冇记错。 所以我就话，咦？呢条路线有啲陌生，即系如果我搭车去到嗰度、嗯，有 咩玩 咧？有咩玩？有咩睇咧？ 嗱，首先咧，去到黄石码头咧，就有一大个烧烤场嘅，就系、是、之前咧，我唔记得好似系东张西望咧，咪话啲牛仔咧，咪喺度食嗰啲肉啊， 哦、 即系啲烧烤人咧、嗯，即系冇好处理好自己咧，食剩嗰啲烧烤物品啊，咁咪摆晒喺度，跟住咧啲动物就过去食咯。咁、 嗯、 呢个画面你一定记忆犹新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嗰个公园就系大家会知道，喂，黄石码头就系大家冇好好处理好自己 BBQ 啲食物嘅地方啊，被誉为咁呢个第一个。大家可以去 BBQ 啦，咁当然你去返梗係要好清洁返啲场地啦，即係同埋外食，因为嗰度都好多牛仔㗎，好得意㗎，係佢哋会喺嗰度聚集，有个大草坯咁样，咁另一边头先都话码头啦，个码头就可以俾你玩独木舟，同埋搭一啲快艇去旁边西贡啲岛仔嗰度囉， 系啊，好开心噶，其实嗰度都。 咁几多嘢，几多活动喎、啊、都。 不过嗰度就唔可以揸车嘅，系嗰啲郊区嘅禁区嚟嘅，除非你攞咗 permit， 你先可以喺旁边泊车咯。如果唔系，大抵咧，大家去黄石码头玩咧，或者去黄石码头旁边小道咧，都系要搭呢个九啊六啊路咁样，咁就入去啦。咁、嗯、啊，旁边亦都有啲好文青嘅咖啡同埋小店，仲可以租独木舟添啊！我问下 Kitty 啊，你中唔中意玩独木舟啊？ 我好似冇认真玩过，但系好似有一次去唔知印尼边度影嘢咧，咁、佢就其中一个 resort 嗰啲，跟住 印尼影嘢， 系啊系啊，跟住就有啲即系自己个 resort 就话啊，我哋都有啲独木舟俾你租嘅，咁就骑上去影一阵咁样啦。我仲记得好似系俾佢一洗埋嚟嘅时候，因为佢都系即系佢真系木嚟噶嘛，嗰条木舟一洗埋嚟嘅时候撞爆咗我只脚啊！ 吓真系噶， 系即系佢硬到我损咗咯，成只脚系啊，跟住 你避开吓。避唔切系嘛？ 唔系啊，嗰、那个浪我避唔切啊，我唔知道，我懵啊。跟住然之后我就好惊呢样嘢。但你又玩过噶嘛？ 有啊有啊，我都中意玩嘅。同埋独木舟喺香港都可以考唔同嘅章啦，有唔同嘅星章嘅、哦，即系好似系金文童咁样咯。咁、你攞个金章就可以携同别人去叫做玩下咁样啦，一家大细都系开心嘅一件事嚟噶。 这片雾，人海中漂泊，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迎空中闪过，困安困惑于天际，越想归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To be the man I wanna be。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and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尽罪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 就嚟喺度早上嘅七点半钟，听紧有 Tyson Yoshi 嘅 Better， 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辞的时候强调，将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促进香港、澳门同祖国内地同发展共进步，推动民生不断改善，保持长期繁荣稳定。李克强又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和压制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政府表示第一期消费券的发放大致畅顺，市面旺了很多，认为分期派发和设有时限，较能够刺激消费，成效较持续。至于早前需要重新登记大约19000宗个案，已经处理大约17000宗， 他们将于今日取得第一期消费权。北韩再次射导弹，官方朝中社报道，昨日试射了一支新研发的防空导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批评北韩近期一系列武器试射，包括宣称试射高超音速导弹，正加剧不稳定局势。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提供运作资金至到12月3日，暂时避免政府因为资金耗尽而停止运作。法案将提交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在当地星期四五夜限期前，继参议院以65票对35票通过之后，众议院以254票对175票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虽然联邦政府暂时避过停摆危机，但国会仍然需要在今个月18日之前提高或冻结债务上限，防止美国债务违约。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灵活城市资讯站。 推定唔推啊？真系推，唉，咁几时可以退啊？ 做咩啊？买错嘢，谂紧退唔退货啊？ 啊，唔系啊，我帮啲长辈谂紧个退休规划啊。 呢啲咁重要嘅问题，点解唔交俾专家去帮你谂呢？有按揭证券公司为退休人士提供不同嘅退休方案噶嘛？ 佢哋嘅目的系要协助长者将资产，例如住宅物业、现金同埋人寿保单，转化为每个月稳定收入。 仲有啊，佢哋嘅退休方案具备3个字，就系快、稳、长， 即系够快可以即时攞到，够稳定同埋可以长攞一世。 全众能够做到快稳长，先至能够为到退休人士提升生活质素噶嘛。 除咗退休理财之外，证券公司亦都重视退休生活嘅整体质素，所以会推出电子杂志啦、YouTube 频道，不时上载资讯短片，为佢哋提供多元化嘅退休资讯，等佢哋有更加精彩同埋丰盛嘅退休生活，同时建立正確嘅退休规划观念。 计划咁全面又实用。抵佢哋获得赛马会灵活城市全城长者友善计划2020嘅灵活商业大奖，等我啊都介绍俾啲长辈先。 声音演绎超 B Kitty 阿 O， 以上资讯由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提供。 行政长官会喺10月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杀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我好小的时候就跟我妈咪爹哋有个协议啦，就是如果我打乒乓波影响到我学校的成绩，那他就不让我再打波啦。 来自拔萃女书院的陈少南可以继续打乒乓波，即是成绩都不错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晓然仲会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探访中华基督教会基道中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6，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今日系10月1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大家好。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听听呢个一日之计，睇下今日有啲乜嘢啱做，乜嘢唔啱做先。 今日系10月1日，星期五，农历8月25，适宜出行、解除、纳采。修造、动土、起基、上梁、安床、迁徙、入宅、开市、栽种。 今日是好日子喎。 是啊，今日忌造庙、安门。 知道。 知道就好了。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我会一起热烈庆祝呢一日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嚟啦，同大家讲讲体育方面嘅情报先啦。当然啦，曼联嘅球迷果然系开心啦，因为咧 C 朗咧爱回家，开心速递咧又救咗曼联一命啦。咁啊，即系喺之前啦，即系曼联成场波咧都麻麻地噶啦，保时五分钟咧射入绝杀球啊，主场2-1咧反胜咧，黄色潜艇啊，维拉里耶咁啊，报翻上届咧欧霸杯嘅决赛咧输波之仇啦。咁啊，曼联咧赢波两战得三分啊，一分落后咧榜首嘅亚特兰大啦。咁啊，哇！好厉害喎、啊！近排咧，曼联真系踢得好好啊！吓、啊，嗱、這、呢个讲真嘅，虽然我自己就即系阿仙奴嘅粉丝啦，但系你睇翻咧，即系喺呢个叫英超嘅世界入边咧，阿仙奴依家排第10啦、 嗯， 其实同榜首争5分嘅咋。 系、 哦、啊，之前以为佢打得好差好差，嗱、啊，佢每年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俾人哋一种咧比较难受嘅感觉，即系作为球迷嚟讲咧，真系好难受啊！ 系咪惯啊？其实呢几年都 惯啊，惯惯，但系都要支持嘅。 啱、啊、嘅， 我都想自己人生入边咧，做one life one team 咯。 系 篮球我都尝试尽量做啊，因为我自己真系湖人队嘅球迷啦。 嗯， 不过佢就好极端嘅，因为高比拜仁离开咗之后咧，其实换咗立邦詹士咧，我好憎立邦詹士。 系咯，其实呢个我都想话有啲难度，即系你捧嗰队，可能即系本身你系好多球员你都喜欢噶嘛，咁但系佢哋又转会咁样又走咁样，其实可能你几年前捧呢一队球队，几年后已经完全唔同咗样噶啦嘛。 嗱，面目全非都唔紧要，系你唔中意嗰队球队嘅方针啊，有阵时即系个老板咧乱咁买人啦，或者乱咁卖走啲人啦，有啲好忠心嘅球员打得几好咧，卖走佢我嚟变钱啊！咁你唔中意个老板冇计啊，除非老板逆手啦咁样。咁所以大家有阵时球迷都好叫做好纠结啊、 嗯， 或者好叫矛盾嘅一个位就喺呢度咯。 我呢啲女球迷就最简单啦，就系跟住个球员走， 跟住个球员走啦。咁啊睇下有边个靓仔啊，睇边个靓仔啦。日本都好多靓仔球员啊吓，今日咧有场单头啊 J 列咁啊，湘南美马对横滨水手啦。横滨水手咧，其实都踢得唔差嘅，咁喺前列嘅位置啦，咁亦都有佢当家嘅球星啦，马古斯祖利亚啦，赢咗波之后咧，佢会做一个咧龟波气功嘅动作，同成队一齐做啊！ 哦，系咩？佢有搞笑噶， 系啊，佢系龙珠嘅 fans 嚟噶，呢位巴西嘅球员咁样，咁佢就系佢觉得日本漫画影响佢好多，跟住就嚟咗 J D 踢波啦。我唔知系咪真系咁样吓，咁佢同媒体都系咁讲嘅。 O K， 系啦，个故事个 story book。是不是写得好好看呢？咁啊，呢个就系关于即系足球嘅赛事啦。咁头先话喂，转个角度，不如讲下篮球方面嘅一啲情报啊。其实篮球都有啲嘢可以同 Kitty 去倾下嘅。咁啊，老实嗱，今次咁做运动员，你系咪觉得都应该要打齐疫苗咧？咁先可以落场，尤其是一啲叫做 好多身体接触啦。 系啦，篮球、足球理论上就应该要，系咪先？咁、 嗯、 但系咧，有啲嘅运动员或者球员咧，佢都坚持唔打疫苗。嗱、 嗯， 先打。 抌开嗰个道德嗰层面，或者即系公共卫生嗰层面先啦。我亦都唔知点解佢背后系唔打啦。咁各人都有各人嘅原因咁。 可能本身自己身体嘅病历啊等等都有原因佢哋嘅考虑。 系啦，咁但系咧有两位当家嘅球星啊，包括咧 Kyrie Irving 啦，同埋咧呢个啊，Wiggins 咧，佢都唔愿意接种疫苗喎。咁但系咧 NBA 嘅副总裁咧巴斯咧就发声明啊，如果有球员咧因为唔遵守球队啊，要接种疫苗嘅规定咧，就无法上阵。嗱，无法上阵其实冇所谓啊，咪坐喺 bench 嗰度啦。喂， 打气，加油啊！ 加油， 天天 你做得好好啊，打得好耶！咁样有通常呢啲有啲反应弹 bench 嘅球员噶嘛，一入咗波出咁，唔好挡住我。 跟住个 cam 仲要成日都影到佢添，佢唔落场喎，但系喺场边加油咁样。 系啦，类似系咁样，但系咧，上阵咧，仲要咧不发身。 哦， 嗱呢个就影响大啦。即系你坐喺场边唔紧要，你坐喺球迷席都得噶。 系啊， 不过咧你唔打针咧就冇得出粮咁样。咁、事件究竟会点去发酵咧？咁样嗱，依家嚟讲咧 ，NBA 就未有规定所有球员都必须咧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噶，但系就指示咧佢哋必须咧遵守球队所属城市一啲防疫规定。你都知道咧，美国好多时候都行佢嗰个州份制啊，或者地区制，你都知道有啲州份可以咁可以咁、有啲州份啊唔可以咁。咁可以咁嗰啲啦， 大家嘅法例都有啲唔同嘅。 但系咧，你要打 home town 同埋打 away 噶嘛，即系如果喺NBA 嘅世界， 即系要周围走嘅。 系啦，你洛杉矶 OK 啫，你飞到 下一站又唔得啦。 系啦，明尼苏达州啊唔 OK 啊，系咪先？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呢啲嘅叫做考量喺当中咯。咁啊，事情要点样去进一步发生咧，都要睇下联盟嘅一啲决定啦。再加上咧，就系嚟紧咧，即系球季开始嘅时候咧，系咪真系两位当家嘅球星啦？都未必有得出场啦。咁啊，近排喺篮球世界啦，以足球嘅世界咧，都系睇紧呢啲嘅。咁你话礼拜六日有冇继续有好波睇？咁梗系有啦。但系嚟紧，譬如礼拜六咧，就会多少少咧，即系意甲嘅赛事啦，同埋德甲嘅赛事咧，大家都可以密切留意翻啊。总之咧，迎接长假期咧，可以买多少零食摆定喺屋企，招呼朋友睇下波又得，自己 happy， 开罐啤酒饮下啊，叫做同屋企人咧，即系对住自己喜欢嘅球员狂呼啦。 We fell in love on Gary Boulevard, hey, with the sun coming down on the front of my car, hey, felt something like an 80s movie, yeah, felt something like you never lose me,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I think we live in a homemade video, hey, but it's like you and I rewind to the lowest low, hey.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reverse it, yeah. I always thought we could be perfect, yeah. So why we gotta check into the Heartbreak Hotel? Oh hell, you know me better than myself. I don't wanna go home, no way, without you. Ain't gonna be good for my health. And every road map leads straight to your heart. So I can't leave you tonight. No, not tonight.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fell in deep and fell so hard. Maybe one more cruise will make it alright. While you hold my hand from the passenger side. Yeah, 'cause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Baby, who's gonna drive you home?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en you've had a crazy day. Who's gonna dry your eyes? When your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Tears fall like the rain. So who's gonna drive? 7:47听过有 Jackson Wang Internet Money 嘅 Drive You Home 啊，时间咧就系7:47啦。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咁啊，钟哥早晨， 早晨 啊，今朝早咧，我想讲一单新闻咧，觉得几有趣嘅，但系咧，其实谂谂下，我哋都应该要引以为戒。咁咧就同饮酒有关嘅。咁呢件事咧就发生喺土耳其。咁就话咧，根据呢个外媒报道咧，日前土耳其咧就一班男人就走上山上面饮酒，啊，又系屋企饮都唔够，中意咧上山饮酒。 个 view 好睇啲啦， 系啦，或者最紧要可能远离某一啲人。 我谂咁多。 可以畅所欲言啦、 啊。可能想讲系一班男人咩？ 一班男人啦、 啊，开怀啲啫，所以咁得。可能跟住饮完之后可以唱下山歌。 唱下山歌啦，系啊。不过我提学外话，而家都几兴咧，啲走上山咧，去煮嘢食啊，冲咖啡，尤其是冲咖啡。我见已经变成一个活动嚟噶咯。 冲咖啡 系好奇怪嘅， 系啊， 唔知点解嘅， 系啊， 觉得咧好似有一种好野性的浪漫啊。 系 啊，我去一个深山或者一个郊外嘅地方做一啲。平时只会喺室内做嘅嘢咯， 即系外国传入嚟嘅呢个风气系咪啊？ 我就唔知边度传入嚟啦，但系我见而家咧好多山系即系卖山系产品嘅铺头咧， 有个 gas 炉啊咁样行咗出嚟啊嘛。 野食就通常你露营就一定会用到啦，但系而家可能净系斋上山即系唔过夜嘅，咁就上到去个顶端嗰度咧，个顶点嗰度咧，咁大家都会即系放低个背囊，然后咧就攞啲咖啡出嚟冲，系啊，咁佢有啲咧好 handy 嘅一啲机器啦，其实可能即系比水壶大少少或者同水壶个 size 差唔多咧，你就可以倒啲咖啡入去，佢自己就磨，即系咖啡豆啊，佢就磨，即刻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几百尺嘅高空嗰度咧，跟住就 饮到杯热咖啡， 系啦，闻到嗰个咖啡嘅香气，跟住顺便打一个卡，就好似好 chill 咁样。 你睇到好多外国嗰啲相咧，佢就系喺啲野外地方，可能生个火之后咧，跟住就煮壶咖啡咁，成日、 啊、 都系咁样咯。 系啊，你其实你上去 YouTube 睇咧，好多呢片噶、即系斋系拍佢上到山顶冲咖啡。咖啡嗰个过程， 我就系未见过有人上山顶食榴莲嘅啫，即系其他一样都有人做嘅，好奇怪。即系你下次咧嘅，你孭个榴莲上去啊，即系上到山顶食个榴莲先，我就未见过。 可能有关注咗， 上山关 注咗、啊。去上 YouTube 啊！究竟上山可以食啲乜咁样？ 嗱，我哋咁多个人咧，最有机会做到系边个？ 小 白啦，成日都上山。 可能佢谂起放咩个西瓜上去食啲位啦。 又得咁嗱，呢一班土耳其嘅男士咧，就上山就饮酒，咁啊酒醒咗之后咧就弊啦。你知道咧，饮多咗咧就乱噶啦嘛。喂，唔见咗我 O 喎，咁样。咁啊，好緊張啦！即係本身啊， 我而家個場景喺土耳其，個場景設定土耳其， 你可以土耳其噶嘛？ 土耳其， 你可以土耳其嘅。 系啦，咁唔见咗其中一个人，咁呢个人咧其实唔系叫阿 O 嘅，嗱、如果我 叫 Oliver 咁样系咪？ 招聘 Oliver Jimmy 咁样系咪？ 招聘咧就系 Bayhan 咁样啦，叫佢做啲土耳其文，真系唔系好识啊咁样。咁好啦，你唔见咗朋友点啊？发散去揾啊，咁跟住咧就所有大家本身醉醉地嘅都即刻醒啦，就揾翻呢一个Bayhan出嚟啦，揾极都揾佢唔到，咁唯有报警啦，开始担心啦嘛，咁啊出动搜救队，跟住咧就叫即系当地居民啊、附近啊，即系总之附近嘅所有人就组埋义工队去揾阿Bayhan。 可唔可以估下个结局究竟系点样啊？ 你估啊？ 咁快估得到？ 系咯， 唔系佢饮醉酒啊嘛，即系嗰班人上咗山顶，跟住发觉阿 O 唔见咗啊嘛，即系我第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是。其实根本上阿 O 系冇去到嘅， 哦，飲醉咗啊嘛。我咧，其實原來我一路都冇上過海。我唔係咁睇。 係，你估係咩咧？ 阿歐呢個人根本唔存在。 佢飲醉酒都識得翻屋企， 翻 咗屋企 已經翻屋企啦， 已經翻咗屋企又可能係。 嗱，其實你哋兩個咧，我覺得都有創意分嘅，係啦，都唔係嗱，都係向住呢個方向啦。起碼大家都即係覺得係喜劇收場，或者即係冇乜意外發生啦。咁我咁調笑，你都知道應該唔係一啲好嚴重嘅事情啦，係咪先？ 好難講， 因為我唔想做啦，係嘛？ 話風一轉，得呢個時候我哋開始嚴肅翻少少先啦。 呢個唔係我平時嘅套路。嗱咁樣咧，佢就揾曬側邊所有人咧，組埋呢個義工隊喺個山嗰度揾啦。咁好啦，喺搜救過程之中，你揾一個人，你咪嗌佢嘅名咯，係咪先？阿 Ben 或者阿 O 阿 O 你喺邊啊？咁樣啦。啊！突然間咧，聽到有人話。I'm here，我喺度啊，咁样，咁系发生咩事呢？原来呢一个阿 O 即系 Ben 啦，佢走醒咗之后咧， 识咗另一个女仔， 唔系，佢见到好多人喺度揾紧人啊。 哦，于是佢就跟 住佢就咩事 啊？ 跟住有人唔见咗，我哋喺度揾啊。咁跟住咧，阿 O 咧就话吓系啊，咁我帮手啦，咁样。咁直至到咧有人一路嗌阿 O 个名嘅时候，阿 O 就话：你哋揾边个？咪揾阿 O 咯，我咪阿 O 咯，跟住大家就即系一场咁样喺度，即系误打误撞咁样就发生咗啦。 唔得，呢个好好奇啊！吓，咁照计你揾人嘅时候咧，你譬如你call齐班人上去帮手揾， 都俾个样佢睇系嘛？ 就算你唔俾个样，你最多喺度话俾佢听，你嗌个名啊嘛，即系阿强，你一定会嗌个名，而唔会有冇人啊？有冇人啊？你会咁样嗌噶嘛？咁第一句应该佢就知道，你揾我咩？我咪就阿强咯，咁样。 即系应该加入个义工队，好快十秒钟咧，你就知道去揾边个。 系咯， 太 friend 啊！即系我有啲太 friend 嗰啲朋友叫花名噶嘛，河马 咁你叫 草蜢啊？咁样喂，草蜢喺边啊？草蜢咁啲人开始唔明白，唔明白。 咪跟住嗌草蜢咯，系嘛？ 咁但系当事人佢自己都会知噶嘛？不过我哋短短几分钟呢个人就 Ben 阿 O 阿强 草 蜢，草 蜢同埋河马 都错晒咁样。可能第一个人传咗系咪 Ben 啊？系咪 Ben 啊？ 系啊 ，O 啊 ，Ben 啊， 咁样系咪转啊？ 系啦，嗱，咁佢最后嗱，当然诶呢度有一个疑点啦，点解会揾咗一阵先至发现又揾自己咧？咁样咁，但系 anyway 到最后咧，都系叫做成功被寻回啦，即系自己冲翻出嚟话我冇事啊咁样。不过咧就唔知会唔会受到佢嘅朋友嘅惩戒啦，因为又报咗警啦，跟住又动用咗全村嘅居民去到即系组成义工队去揾佢啦。咁佢自己又揾佢自己啦。 即系再推上翻前一个疑点咧。当啲朋友话决定要报警嘅时候，点解佢已经即系佢会唔知呢件事啊？佢行开咗，去咗边度咧？ 唔系佢未加入义工队啊！佢嗰阵时真系未揾到佢啊！咁因为咧，佢 加入义工队揾自己， 咁啊，即系佢落咗山。 系啦， 即系离开咗嗰个离开 咗 个 环境，系啦，去报警。 跟住 咧， 佢就 后来咧，佢可能 好有心， 去边度唔见咗？系啦，醒翻嘅时候，咦咩事啊？ 有人 咁多人嘅，有人 见 咗。哦，咁好啦，我帮手揾啦，咁样。 即系佢个人本性都系善良， 善良嘅， 咁 啊 原谅佢啦， 咁但系其实咧，我想话，即系好多呢啲饮醉酒嘅乌龙事嘅，即系呢一件事你发生喺野外，咁你就会惊啲啦。咁但系就算喺室内咧，都会有好多即系可能失仪嘅情况。 有啊有，我嘅朋友咧试过帮人哋带住条车匙咧，自己唔知道啦。 走咗翻屋企， 系啊，即系走咗翻屋企啦。但系有嗰个朋友仔咧，就开唔到车啊，开唔到车，跟住以为自己唔见咗， 因 为带 走咗俾人哋， 系啊，唔见咗条车匙啊， 系， 跟住佢又唔敢翻屋企啊， 系， 因为佢 老婆 惊佢，饮到咁醉，连车匙都唔见咗。但系其实佢喺饮醉之前已经托付 咗 一个，即系好可靠。譬如钟哥，喂，钟哥帮我带住条车匙，我知道今日要饮好多， 系， 但钟哥唔记得咗佢带住人哋条车。 咁如果你一早知道要饮好多，你就唔好揸车去。 你啱。 系啊系啊， 呢 样 咧好， 系点解咧？ 好麻烦嘅。 嗱，抵佢嘅。 嗱，所以嗰朋友我冇再揾佢。 自食其果啦。 系啦，我已经同佢绝咗交啦。 唔使嘅， 佢 应该 戒咗酒噶啦。 下次再饮过， 再饮过咯。当冇嘢，我哋饮翻杯，当冇嘢咁样。 饮茶啫，不过饮茶。 不过咧，最烦嘅未必系饮醉酒嗰个当事人。其实我觉得再烦啲嘅就系喺佢隔篱冇饮醉酒嗰个。 哦。 你点样去照顾佢啊？呢个就系烦啦。嗱。赖低佢又唔得，有即系你都知道，好多事跟住会发生。如果你劈低一个饮醉酒嘅人，好啦，但如果你照顾佢，饮醉咗你真系抬佢唔喐嘅，点算咧？ 如果得你一個，你真係唔知點搞。你有兩個都還好啲，可以當係扶下佢啊，傾下佢啦。如果有一個對一個咧，就唔知點算。 所以一個對一個就盡量唔好俾對方飲醉酒。你夠有一班人先，就要早少少走係嘛？ 我都有試過一次咧，其實嗰次都幾尷尬嘅，就係、是、一大班人食飯飲酒啦。咁可能有啲咧，你唔係真係好熟嘅，即係譬如你當我 O 咁樣，我知佢住邊，或者我知佢屋企人電話咁樣，你咪 call 佢咯咁樣。咁但係有啲咧，即係可能 friend 帶個 friend 嚟啊，今晚食飯介紹佢識啊。啊，點不知到最後大家都好醉嘅時候咧，嗰、那個人即係可以話係無人無故無親無物咁樣咧，咁跟住咧就唔知點樣算啦。嗰、那個人咧佢就即係一路我哋就留喺度照顧佢。 嗰人係男定女啊？ 男仔嚟嘅。 男仔都好啲啊， 女仔 咧女仔 更加尷尬， 你更加尷尬嘅。有啲人因為飲咗酒，個個人反應都唔同啊嘛。有啲瞓覺最好啦，有啲嘔亦都係最好嘅，我覺得真係。 餐廳唔好咯。 係餐廳唔好啦， 唔該曬你。 唔係你都係俾清潔費啊，有啲咧大吵大鬧啊，大哭。大叫啊！嗰啲咧難搞啊！嗰啲難搞，嗰啲最難搞。 唔係同埋好驚啊！嗰次因為咧係啦，人人有唔同反應啦，佢個反應咧。青晒块面，同埋你摸佢只手，即系佢又唔舒服啦，呕咯，跟住摸佢只手，冻 嘅， 冻嘅，哇！咁跟住我哋好惊，因为真系唔熟，真系第一次见嘅啫嘛。咁我唔知佢有冇啲咩病历嗰啲嘅。 跟住话唔系啊，我平时都系咁啊，平时中冻啊咁样。 系咯，咁咪就等咯，即系可能都等咗成个几钟，起码佢即系回翻神过来啊，即系恰一恰啊咁样，跟住先至可以送到佢去一个。佢下榻嘅地方咯、 哦，所以如果一班人飲酒咧，好笑，你必定有幾個人會出現嘅。另一種咧就係完全唔飲，即係覺得你哋會飲醉噶啦。我唔會飲醉，如果我都飲醉埋咧，咁就大件事啦。有一種一定唔飲嘅，一種咧就係話知你啊，飲完之後喊又好，笑又好，狂飲。另一種咧就係、是。永遠就自己都飲嘅，但係飲到咁上下咧，就會勸人哋 唔好飲啦。 唔好飲啦！ 我係呢只， 必定有呢一句嘅。只飲兩杯之後， 係咪呢只？ 係飲啦！ 我係呢只， 必定有啲嗱，我啱想講，你自己認咗冇得好講啊！我啱想講呢啲係最煩嘅呢啲。 点解啊，钟哥？ 你一系你去饮酒，你系饮醉， 饮 系 饮啦， 饮系饮啦。 咁你讲， 一系咧，一就系嗰啲一嚟就，今日会有人饮醉，我唔饮，我保持冷静，气定神闲。 喂，但我想讲，有啲人咧都几自私噶，佢哋唔饮咧，佢唔系谂住做照顾者嘅角色，佢真系唔饮。跟住食完饭就走。 我呢一种话 呢， 哇！呢个劲 啊， 呢个 有啲饮你唔饮咧，但喺旁边拍片。 系 仲要咩咧？仲要佢哋本身有揸车，即系佢如果自己唔饮噶啦，有揸车，跟住见到你哋饮到啊都好醉咧，佢都唔车你翻屋企，咁诶走先啦咁 样。另外呢一种咧就系娱乐圈好多嘅呢种人啊， 系咩咧？ 即系都大家饮到咁上下嘅时候咧，我唔得啦，我醉啦，我走先啦，走咗。 系冇埋单咯， 下次啊，下次我嘅，下次我嘅，走先啦。 呢句都唔会讲，最后我走先啦， 走先啦，唔舒服。 张单呢？嗰阵时大家都应该都饮得咁上下噶啦嘛，即 系 饮得咁上下就冇人会谂呢件事噶啦。跟住佢就走咗，跟住到你埋单嘅时候就都喺度谂啦，计唔计佢好咧？ 计 边个追啊？ 你咯，咪俾钱嗰个咯，俾钱嗰个，嗱，俾钱嗰个都唔追，咁我呢啲旁边行唔会帮你出声啊，所以 消费券俾大家消费下啦，饮饮食食啊，最开心啦吓， 嚟到八点钟啦， 为个汇价，港元7.787，日元11.45，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8，人民币6.448，英镑兑美元1.347，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人民币报6.4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11美元，卖出1754.83美元。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湾区粤韵， 即梦人，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日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前度的军人，凭着 Your Beautiful 这一首的作品而走红全世界，今年会出版他的新曲加精选 James Blunt。 I gave it all but it's not enough, I feel it all too much, I reach for the stars but they let me down, I play the game and you always 当年咧，佢嚟香港开 show 嘅时候都有一面之缘啦。佢系一位好有幽默感嘅朋友嚟嘅。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9位 ，James Blunt《Love Under Pressur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白元浩，小白 系晨光第一线嘅小白。 每日最开心嘅时候就系同一班拍档一齐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嘅晨光 KOL， 仲有白元浩打俾你。 点解咁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嘅资讯？ 因为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财经第一线。 经啊，要讲第三季啊，做个小总结啦。咁啊，跌咗4000多点啊，港股又差住全球啦。咁啊，呢个就唔好再讲啦，因为都已经成为过去啦。咁啊，展望将来，希望第四季啦，即系 Q4 啦，港股会升得好啲啦。嗱，今日唔好理啦， 惊嘅 系啦。 正所谓有跌就有升，有升必定会有跌噶。 我都系咁安慰自己噶，唔跌落去点想有个上升季？ 但你讲呢句讲咗好多次啊， 系啊，系啊， 股票市场啊，好自由嘅。可以俾你買升，可以買跌嘅。 咁 你覺得你覺得跌係大趨勢，你咪買跌 咯。 好多人都係買跌， 但通常都係，但通常咧都係你買跌嘅時候佢升，你買升嘅時候佢就跌。 係啊，咁你睇下 點樣。咁你自己諗下點樣操作啦？ 係點樣操作啦？係啊，跌4000多点你都係要買佢升嘅，咁冇辦法啦，咁樣係咪先？喂，今日想講下呢個第二期嘅消費券，咁啊今日開始派發啦，咁啊八達通咧可以領取2000蚊啦。咁啊我自己用嗰個支付平台咧就已經攞咗3000蚊落嚟嘅啫，我已經攞曬啦。 哦，恭喜你 啊！袋咗落袋嘅錢咧真係錢嚟嘅咁樣。咁當然你話喂諗住買啲乜嘢啊？不過我自己咧先喺度諗咧，過去嗰2000蚊咧，其實我用咗喺邊度？ 呢句咧就正正咧上一次派完呢個消費券之後咧，最多人講句説話。你有冇留意就係、是、哦使曬啦， 係啊， 好多人講呢句哦使曬啦。 就係唔知道使咗去邊度。 係啊， 我知啊， 你知啊， 我知啊。 你買咗一大嚿嘢， 所以知幾個地方啫。嗱，第一下咧，我就去寄嘢嗰陣時咧，即係嗰啲包裹咧，就寄咗$110咧，就開咗第一個頭啦。跟住然後咧，就行過隔離嗰間嗰啲即係生活用品嗰啲藥妝店咧，又買咗啲洗頭水啊，嗰啲生活用品啊，又用咗$200。咁跟住我就已經諗，哇！咁其實都用得幾快喎。 你用得快嘅。 跟住之後咧，就食咗一餐。佢嗰间酒楼突然之间话可以用消费券，咁啊去咗食咗一个套餐咁，咁都冇咗$7,700噶啦。跟住之后平时你搭下车咁样好快用。 我有个朋友咧，即系我自己就系啦，嗰啲洗晒啦。我系9月攞噶嘛，即系第二浸攞啊嘛。咁跟住咧用我一次，用我一次，用晒咯。我去咗几次超市啫嘛， 系咯， 冇咗啦咁就。 嗰時我哋討論咗成個月要點用，要點 又話有啲咩優惠，有啲咩優惠， 其實好快 關住啲事， 仲誇張。同屋企人兩個人去咗西貢食咗餐海鮮， 冇咗啦， 冇咗一半， 仲俾突。 跟住其他都係好似你咁咯，去超級市場嗰陣時用得$7,700咯咁樣。 你就之前咧最初嘅時候，我記得咧講優惠嘅時候，即係仲未開始派錢嘅時候咧，咪就係話哎呀好多鋪頭唔收啊嘛，呢啲鋪頭唔收，嗰啲鋪頭唔收，亦都你見到新聞報道好多鋪頭都話我哋都冇。那個平台未冇辦法攞到嗰啲嘅叫做優惠或者嗰個生意額咯。殊不知一出咗之後， 個個都整咗， 個個都整咗，你可以用電子收費。 雨後春筍咁樣，所以咧即係睇翻嗰個零售銷售數據都有增加到咧。咁因為呢、這個即係叫做齊齊消費大旺經濟啦。咁啊，我自己得到呢$3,000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咧都係貢獻咗喺口罩嘅。話説係咁嘅，琴日我係開工啦，咁啊咁啱架車咧冇曬嗰啲備用口罩啊。咁又因為之前個口罩你都知道啦，有陣時你一除落嚟咧，你唔知自己擺咗去邊嘅。咁我自己都自問唔係嗰啲好有手尾嗰啲人啦，有啲朋友仔今次咁嘅食飯咧，仲會好乖咁樣啊！特登攞張紙啊，接住或者擺喺個信封啊咁樣啊！咁我自己就袋落褲袋嘅，係啊！我真心，因為我呢啲馬佬同埋馬仔係咁粗噶啦，容許我咁粗。跟住我唔知個口罩跌咗定點啦，跟住咧尷尬啊嘛！你喺嗰個尖沙咀大型商場嗰度咧，你入到去入邊咧。你冇口罩喎，人哋勁望住你啦，係咪先？ 你揞住個嘴啊！你行去買口罩嗰段路都 點樣揞住㗎？如果你 揞住個嘴， 你咁樣㗎？ 所以而家 我係咁樣㗎， 用件衫 去攞件衫咁樣 咧，拉氣， 我真係咁樣啊！係啊， 專登提議而家咧，就算幾熱咧，大家應該著樽領衫。有啲咩事即刻反轉 拉翻上嚟， 我真係咁樣啦。 頂籠雞翼就樽領啦， 但係嗰啲人都唔係太驚嘅，都知道你係慘，跟住就即刻揾咗間鋪頭，原先想問攞一個口罩嘅食肆咁樣，雪地貴求。一定系佢话 ，sorry， 我哋冇口罩提供， 咁咪有买咯。 跟住就，但你买你要揾铺头啊嘛。我喺嗰个 LC 咩嗰个啊， 嗰度冇卖口罩嘅，附近都冇啊。 有啊，有一间卖玩具嘅铺头卖口罩咯， 咁咪有咯，系咯， 系啦。咁我买嗰盒口罩啦，最平都$120一盒，咁我又用咗$120啦，无端端咁样。即系所以话咧，即系你话$3,000咧，系咪好快用晒咧？其实都好快用晒。你话系咪真系要盘算啊？究竟换唔换部新手机啊？屋企要换啲咩設備啊？其實唔使啊，你日常生活咧好輕鬆就可以用得到啊！即係錢咧，真係一眨眼咧就已經冇曬，亦都用得$7,700。又記得咧，未有呢個消費券之前咧，大家仲諗住啊，即係點樣將嗰$2,000-3,000套翻出嚟啊？ 咪 係咯，又話買金啊，跟住 resale value 啊，又話啊買啲咩保值嘅物品啊，跟住咧啊典當翻佢啊，或者 trade 翻出去，或者喺嗰啲 carol 咩嗰啲抌旋轉。拍卖平台拍卖翻出去，或者要买啲现金券翻嚟，直情可以等对兑现啊！其实依家你发现系冇乜呢一件事真实发生。 想太多啦，系啊！ 大家真系谂多咗啦。其实食餐饭咧，你已经冇咗几嚿水。 不过即系当然啦，可能有好多朋友咧，好似我哋咁样，每一餐可能会食得比较丰盛啲，可能使多啲。咁但系仍然咧攞好多消费券，有啲特别系长者们啊，佢哋可能每一餐食得好少嘅。咁但系都我都要奉劝咁多位哥哥姐姐们啊，如果你哋攞咗嘅话，唔好谂住储起佢，嗰啲钱你要使嘅。 系啊， 不过你可能系悭啲使，但系都提一提大家使咗佢啦，即系都系你哋一啲嘅。 即係當係一個pocket money 一啲利是錢咁樣，使咗佢使咗佢就唔好袋喺度啦。不過可能慢慢使咁樣。 我屋企人醒啊，佢咧通常去打牌噶嘛，喺一啲酒樓嗰啲咧包間房打牌嗰啲咧，咁通常會咩分水啊，即係大家會 share 翻 share 翻間房 錢啊。 佢話：，喂，其實佢冇用過錢㗎，因為每一次佢都係人哋會夾翻俾佢，咁佢負責就係俾錢嗰個咧。咁佢幾好喎，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好快令到啲錢可以好似彷彿回翻 嚟。你講打麻雀，我以為佢嗰度有得電子付 費。唔係， 係咯， 我就輸咗幾多啊？係 啊， 跟住呢個感覺好似冇輸到咁，係咪？我都冇攞到錢出嚟。 嗰啲咩食飯俾房錢，我估你哋都係打牌嘅人，你一定知我講緊咩啦。 抽水㗎嘛，抽水俾 酒樓 錢啊， 係啊，酒樓。留食个饭包间房嗰啲打下牌啊，洒落下啫咁样咯，系啊。 我话咧，我见到即系呢一期再出嘅时候咧，嗰啲商场咧再做得精密啲啦，即系嗰啲优惠，即系可能第一期大家都仲喺度谂紧，系摸索紧咁啊。见到而家啊，真系好多人可能会去某一啲商店嗰度买啦。嗱，我当如你去买电话咁样，咁其实你去买电话嘅铺头啊，喺几个大商场可能都会有噶嘛。咁你去边个商场去消费呢一笔钱咧？咁样，咁所以啲商场。其实都好多奇招去到推，即系话喂，你嚟我商场行啦，即系譬如你想请屋企人食餐饭去酒楼嘅，咁点解你要去隔篱商场嗰个酒楼咧？去我呢个商场间酒楼都得嘅咁样。咁我见佢好多咧，就 系 即系各色其色啦。 系啊，即系用2000送翻2000蚊嘅现金券俾你。 好多其他现金券啦，甚至有啲抽奖咧，抽架车都有咯。 真 系噶， 抽架车 好夸张啊！ 但系冇用噶，你唔会抽到噶。如果你系抽到嘅话，你抽咗层楼先啦。之前 我你讲。到呢度抽架车咧，咪走直话 O 港抽层楼嘥气啦， 真系 会有人中嘅， 真系有人中啊！ 不过不是我啫， 不是我咯，我成日都有对噶，即系嗰啲疫苗大抽奖，每次你唔见我日日睇晒咁多份报纸，佢登报啊嘛， 我妈中咗一次， 真系噶 疫苗嗰啲抽奖， 中咗嗰啲咩超市嗰啲， 系啊， 请食饭 都好喎，系 阿妈，我叫你请食饭啊，阿妈， 你 Auntie 一定话好。好啊，冇所谓 啊！佢会请你上嚟我屋企食，我煮俾你食咁。 梗系得啦，我最中意人哋屋企作客噶。喂，不过值得提埋呢一个啦，即系关于消费券。咁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如果你系用八达通咧领取消费券嘅市民咧，要领取最后一期1000蚊嘅消费券咧，要视乎啊，你究竟几时用完之前嗰两期，即系4000蚊嘅消费券。 八达通啊嘛， 系啦， 即系我啊。 简单嚟讲咧，如果市民咧可以喺4个月之内用完咧，你第5个月先可以攞。攞埋剩低嗰1000蚊，如果你未用晒咧，佢唔会俾你字噶。 呢个咧，我真系绝对唔担心啊！有咗第一季嘅经验咧，用下用下就冇咗噶啦。啊，我有个朋友仲无辜啊，即系佢两公婆咧，咁我老公咧就懒豪咁样，出咗第一期嘅之后咧，老婆买咩啊？我碌你个章啦，我俾你啊。于是者咧，咁个老婆去咗几次街啫，就已经冇晒， 用晒啦，系啦， 用晒噶啦，好快噶咋，原来真系。所以大家唔好即系特别系你啊，有公婆咧，唔好谂住豪啊。 哦，唔紧要，用晒咪搵过咯， 不嬲都豪噶啦。 如果唔系啊，如果要求佢2000蚊，我先开到饭啊。咁我诶收得咪啦， 又冇咁讲，唉，都系钱嚟嘅。 浅。飞灰轻轻一点，可看化一片，全就纯属给某段旨意，谁又配被你纪念？可我未来看得到，是看不到，梦也会醒，只有煎熬。你该找到一个更好变情报。哦哦哦，人从有都不算错，曾为梦一起温暖过。Yeah, we break it up, one more fake in love. Cause I am the loser. 无情都不亏欠我，能赔偿青春交托错，来随便猜我，绝一点得太得多。我就落寞，并无泪眼，寂寞就寂寞，逐渐习惯。It's over, it's over now.让浪漫盛世味道渐淡，让现实憾事独自负担。It's over, it's over. You don't know that love won't last forever. No matter how much happy times that we had together, but I can never seem to understand what's in your mind. I guess it's time for me to put my thoughts on you behind. You can call me a loser, but I never mind. I was afraid to lose ya. Oh man, I'm blinded. So girl, I guess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let go and never hit each other up, cause I don't love you no more. 人生有多不算错，曾为梦一起温暖过。Yeah, we take it out, one more fake in love. Cause I am a loser. 谁人口讲很爱我，麻烦详细的思索过，谁来打架？ 8:22，听过有张天赋的 Loser， 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國慶日啦，咁啊優惠咧都打孖嚟啊嚇，咁啊大贈送。第一個咧先講咗啦，呢個其中一個旅遊網站咧，11日開始咧就買一送一嘅優惠，連 staycation 咧都有機會買一送一，即係買一間 住一晚。几多晚啊？ 住两日一夜嘅一个 package， 当你11想成行啦，咁你玩完呢一次啦，如果你抽到嘅话咧，你可以拣，譬如11再玩多次咁样咯。 哦，再住多次， 即系要抽 同一系啊，所以依家成日都今次乜都要靠运气，所以香港真系好靠运气嘅。 但我真系好冇呢啲运啊，我黑到点咧？ 唔系你有冇抽先？但系 唔系我冇抽呢啲啦，即系我细个不停都有抽嘢噶嘛，即系你去玩抽奖嗰啲， 不停有抽嘢， 系 搏击会，搏击会。 唔系你，譬如你圣诞节嗰啲。都会即系抽礼物咁样噶嘛？我试过有一次咧，系抽完，即系譬如你每个人摆个学号落去抽啦，咁啊抽到先，第一个咪拣先咯。咁我都冇谂住系自己拣先嗰扎噶啦。啊，抽到中后段都仲未到我，咁我净系希望唔好我系最后嗰个啫咁。咁我啦，抽到最后，抽晒咯，都冇我份嘅。跟住然后发现咧， 你冇张飞冇咗啊？ 系啊，原来冇咗张飞喺嗰度，我真系好黑啊！ 你嗰次系 唔好讲啦， 发生 事实唔好讲出嚟啦。 哇！你真係好慘喎、啊！你有冇喊出來啊？ 我冇啊，但係我好唔開心咯、 啊。真係啊， 同埋我接受咗啊，我接受了 接受咗係嘛？咁、啊、我係時候講下啲繼續嘅獎賞。 我成日都係有一句嘅，即係關於呢啲抽獎或者幸運上嘅嘢咧，我成日都嗰句：，幸運只係跟你一時。实力先会跟你一世嘅， 咁啊，咁似广告啲标语，实力先跟你一世嘅。 系啊，咁但系喺香港，我都系嗰句啦，喺香港生活你多啲运气系好啲嘅，一定系。 都唔系香港啦，地球有边个角落唔系靠运气噶？如果你咁讲， 唔系有啲地方冇真系咁多嘢抽噶嘛？香港真系特别多嘢抽嘅，系好多嘢抽，所有嘢都系抽翻嚟。好啦，咁啊，即系你见新盘都系啦，你依家好似上水有个楼盘200几万啊，得39， 嗯嗯， 你。 你300個人認購，你已經要抽啦，係咪先？有好多向餘客噶嘛。嗱，講翻呢一個先咁啊，即係呢個旅遊網站咧就有十大優惠咁樣。第一個優惠就送部手機俾你啊，唔知係咪去到 station 嘅時候拍片啦。第二至六嘅呢個優惠咧就係即係啲酒店買一送一咁樣啦。咁啊更加有啲咧五折酒店房嘅一啲優惠推介嘅。咁睇下大家撳唔撳到啦，亦都夠唔夠咧眼明手快啦。嗱，呢一個咧就係關於消費方面嘅優惠。你話喂唔使錢得唔得啊？咁除咗頭先我話禮拜日嘅時候你搭96 R 咧唔使錢入西貢黃石碼頭啦之外咧，其實咧仲可以去下呢一個新嘅景點啊，嚟自炮台山嘅最新嘅海濱公園啦，咁可以睇下日落啦。咁啊，其實咧佢入邊都有一個咧尖尖地好似個花蕊形狀咁嘅一個叫做器皿啦。其實我唔知點 樣裝置啦， 裝置藝術啦， 總之一嚿嘢啦。其實我想總之有嚿好似花蕊咁嘅 藝術嘅嘢，你真係識 係係啦。嗱呢個我就認啦，我真係完全係唔識嘅，所以咧就要去感受下藝術氛圍，同埋咧去打下卡咁樣。咁啊，亦都可以咧帶啲狗仔咧，可以放下狗嘅咁樣。 好喎， 係啊，同埋我而家眼見咧都報章報道有啲垂滑梯，咁嗰啲垂滑梯又俾啲細路仔可以去放下電啦。咁啊，佢最勁係有一個寫住維港嘅英文寫咁樣，咁你可以打下卡啊，影下相，握下 like 咁樣。 我見到有人去咗，即係影啲相，即係夜晚咧，佢著燈咁樣寫住 Victoria Harbour 咁樣，好大隻字咁樣。 係啊，咁啊嗱，有記者咧就去完啦。哇，呢個報道都幾值錢。佢話零死角絕美嘅日落位喎。嗱，意思係乜嘢咧？喺嗰個花蕊嗰個位咧，就可以360度咧飽覽啊維港嘅海景啦。唔少人都喺嗰度打卡啦，咁樣亦都咧，如果你咁啱睇到今日夕陽西下嘅一個 magic hour 嘅話，就可以咧影張好浪漫。 唔係又求婚嗰啲咁樣啊？ 浪漫係無價嘅咁樣。嗱，呢個真係無價，唔使錢啦。不過要有好天氣咧，你就可以成就到呢個無價啦。同埋大前提咧，即係你做啲暖男咧，三樣嘢要帶住。第一個帶咩？帶定一多一支防曬。第二帶定咩啊？帶定紙巾同埋風扇仔。第三咧帶定咩？帶定錢係，因為咧嗰度啲自動售賣機咧都係要奪翻支嘢飲，同埋飲翻杯。佢旁邊有啲 cafe 嘅，嗰啲 cafe 起碼40-50杯咖啡啦。 最緊要嘅嘢你冇講喎，帶過一樣， 帶個心咯， 心啫，嗰個 帶個真心啊！ 唔係你要同佢講，你帶埋個腦去啊！而家好 mean 嘅啲人 咁啊，即係可以去下呢啲唔同嘅消閒地方啦。一年幾日嘅假期，希望大家都善用假期啦。陪下自己中意嘅人，陪下自己屋企人啦。 突然间即系一年几日嘅，由礼拜五六日咁样啊， 因为旧时夹唔啱咧，国庆又放一日啊，就同内地嘅民众有啲唔同。内地系继续十一黄金周嘅，咁我哋今次又撮到个假期出嚟啦，礼拜五六日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啦。 系啊， 咁啊去呢啲地方话要睇天气，咁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啦。嗱，今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稍后咧会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风势清劲，都系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80%。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一日系一年嘅第27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91日。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此后10月1号定为国庆。自1949年开国大典至今，共举行16次国庆庆典和14次国庆阅兵。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14亿人，亦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10月1号出生的朋友，精明能干，自信，诚实与尊贵，亦能得到别人的敬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你有更大能量向前？ 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国庆系国家重要嘅日子，我哋有冇好好记住呢一日嘅意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庆日，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八点举行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礼，出席仪式的嘉宾包括特区司局长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抗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前行政长官曾荫权等亦都有出席。林郑月娥身穿旗袍和红色外套，在场人士主要佩戴红色口罩。护旗方队进场之后，国旗和区旗升上旗杆顶。警方飞行服务队两架直升机分别悬挂国旗和区旗，飞越维港上空。消防轮和水警轮就在会展对开海面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将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今日是国庆日，中联办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仪式在朝早7点举行，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和多名人员肃立，现场奏唱国歌。升旗手将国旗升起，仪式之后众人回到办公大楼。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政府表示第一期消费券的发放大致畅顺，市面旺了很多，认为分期派发和设有时限，较能够刺激消费，成效较持续。至于早前需要重新登记大约19000宗个案，已经处理大约17000宗，他们将于今日取得第一期消费券。北韩表示昨日试射一枚新研发的防空导弹。官方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科学院昨日试射防空导弹，目的是确认导弹的综合战斗性能，以及发射架、雷达、综合战斗指挥车的操作实用性。科学院指出，由于采用了双打控制技术和双重脉冲飞行发动机等重要新技术，大幅提升了导弹控制系统的快速反应性能、制导精准程度以及消灭空中目标的距离。这款新型防空导弹的战斗性能得到验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和国防科学部长的领导干部在现场视察，在现场是视察试射。外界推断反航空导弹为地对空导弹。朝鲜国防科学院上个月曾经多次试射导弹，包括远程巡航导弹、铁路机动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一两阵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风势清劲，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超级青年联赛，今日黄昏6.9 ，U16 东方龙狮对进锋，今晚8.9。U18 东方龙狮对进锋，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洲电影节嚟到第十八届啦，今年有啲咩新意思呢？ 好多部今次都喺疫情期间拍啦，咁嘅环境好难拍一啲大片啊，变咗你见今年其实好多小品会出咗嚟，即系咁我哋今年拣嘅取态都系希望唔想揾啲太沉重嘅戏，因为希望大家睇完个零钟喺戏院开心，带住一个有能量咁样离开个戏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Roland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今集终于揭晓边位听众系终极二台迷啊 ！DJ 决赛咧有 Kitty 对师培，睇下边个最了解二台历史， 仲会考埋广播常识、 开麦技巧、 生活琐事 吓，呢啲都要考。 呢、这个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香港电台第二台。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刘善仪。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台好流行将啲主持人嘅名字加入节目名里面嘅。我就曾经主持过一个节目叫做《为善聚落》，善就系梗系刘善仪嘅善字啦。而家 Radio 2有一个节目名字改得几好嘅，就系下昼三点至五点嘅三五成群。 我是方子豪啊，多谢你啊刘善仪。三成群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柯成帮我们改的。希望呢我天仪和阿摄呢可以同听众打成一片，节目呢越来越多人听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身体语言。 之前我们讲过一次的，即是怎样用一个身体的一些小动作而看到它究竟想着什么，或者它的行为想表达什么嘛。今次仍然都是继续又是这个前 FBI 的 agent、 哦、 一个探员呢就去讲一下究竟他们怎样去分析一些人的一些小小的行为举止、 嗯、 究竟他想表达什么。今天就讲一下双眼。 对眼。 经常都说灵魂之窗灵魂之窗嘛。双、 嗯、 眼可以表达很多东西、 嗯、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其实在我们身边呢很多人是不敢望对方对眼的。 是的。 为什么 呢、嗯、就是因为这个是灵魂之窗。好似一俾人望到就望穿咗， 望穿咗 系啊。 咁点解会咁容易俾人望穿呢？ 哦，等我谂下。 嗱，你又留意一下，其实咧，嗱，即系人类都系灵长类动物嚟噶、嗯，灵长类动物其实都好少目光接触嘅，相对少嘅。 哦， 点解咧？ 吓、啊， 嗱，即系好少。 系咪因为一望得耐咧？就会有感情发生。 诶、这个就诶呢、这个阵间会讲嘅。 因为我记得我听过咧，真系有人话诶、嗯有一啲练习咧，俾嗰啲男女、嗯、即系 speed dating 嗰啲做啦。即系如果你诶、可以持续望住对方几分钟咧、嗯，真系你身体会有啲反应啊，嗯、或者系诶、多咗好感出现都唔定嘅。咁可能我哋系咪即系自己有一个诶、警觉性，就系诶唔好发生啲咁嘅嘢啦。咁样、嗯、所以诶望、一阵之后咧，都会揾其他嘢望下。 嗱、这个我其实唔相信嘅。主要系睇样嘅，如果 即系望多两秒都唔想，sorry 咁。 嗱，讲下点解？其实所有灵长类动物咧，都要尽量避免目光接触嘅。 嗯， 呢个人类都系灵长类动物咧，其实都系避免嘅。点解咧？佢话因为如果 直接目光对望的时候，第一个显示出来的信息其实是就是想吓对方。 哦， 这个第一个信息来的。所以不是经常说有些动物在打架的时候第一眼呢是互相望住啦，跟住就即系想凶对方。 系啊，所以孔雀嗰啲眼系咪都系要嚟吓人噶？即系孔雀咧开屏嗰时咪好多只眼仔喺度嘅， 嗰只唔系眼嚟，嗰只系羽毛嚟嘅。 我知啊，但系佢个样扮到好似眼咁啊嘛，都系 咁， 都系吓一啲动物噶嘛， 系 啊。 咁佢话点解第一个目光系想吓人呢？而因为吓人嘅同时，就会令到对方心理上嘅潜意识产生一种不稳定的情绪。 咁我想问啦，点解我哋咁容易俾人吓到咧？ 嗱，呢个就所以斗究竟边一个劲啲 嘅， 系啊。 而家你咁样讲咧，好尴尬啊！望住你， 望你， 我到底系系啦。如果唔望你，我又好似俾你即系震慑咗咁样， 系 嘛？ 呢个 系 噶，成日都话等于做戏一样啊嘛。我成日教啲学生望人啦，望住人啦，人哋唔敢望你，你望住佢，咁你就赢一半噶啦。因为个个都唔敢望对方啊嘛。好啦。咁因为呢，如果你直接去望对方，第一个感觉就係想吓你嘛，想凶你。於是乎就令到对方潜意识产生一种不稳定嘅心情。进而呢就令到对方行为有所改变。呢、這、一个呢就係、你点解望住人你想得到嘅目的啦。譬如话你想凶对方嘛。点解你凶佢啫？你就係想原本佢阻住你嘛。你想佢行开咗嘛。你咪空住佢先， 即系俗称嘅啤，系咪？ 系啦，望住佢，令到佢觉得惊啦，不稳定。于是乎，佢嘅行为原本系谂住向你直行嘅，跟住佢改变咗，佢咪掉头走咯。 但系你真系本身要有呢个信心先做到呢个行为出嚟噶嘛？ 当然， 即系我都好想震慑下 O 噶，但我唔够胆啊嘛。我个眼神， 点解你要震慑我嘅？我想问， 即系举个例， 大家友善嘅笑容系咪先？ 呢个 称住 例，举个例啊，举个例啊，系啊。 咁所以咧，特別喺邊度你可以見到呢啲咁樣嘅端倪咧？ 係 特別係玩嗰啲華士啤啊 ，poker 啊 ，poker 嘅時候就你望住我，我望住你，就係睇下究竟邊個兇到對方。嘿，我唔跟啦。嘿，你成日睇嗰啲電影都有嘅王晶嗰啲咧。 係， 嘿，我唔跟啦，跟住就走咗，就係俾人震攝咗。 喂，不過咧，依家興咧玩 poker 咧，即係舊時就話poker face 啦，即係話啊，即係起路不 形 於色，你估唔到啦。依家咧興武神啊！即系冇神冇气咁样玩咧， 咁系咪一个演技嚟啊？ 系啊，佢由头到尾 明明揸住四条烟， 冇神冇气啊，即系好颓咁样。 我哋嗰啲 叫喺度 叫做厌世样啊嘛， 系厌世系厌世念玩咧， 系 真系完全估唔到。我近睇翻近排咧一啲新嘅扑克高手咧，全部都系用呢一种咁嘅模式去玩，好似死蛇烂鳝咁样。但明明咧个铺咧系赢咗几多几多百万。 你留意一下，其实唔系净系玩pair牌嘅，而家揾好多 model 去影相咧，都系偏向揾呢啲厌世样嘅， 即系颓废 look 系嘛？ 唔系厌世啊，好简单，举个实例啊。最近你哋大家我哋都吹捧嗰度鱿鱼游戏咧，嗰个脱北者嗰个女演员嗰啲样，咪就系即系出嚟就系。好厌世样咯， 佢 top model 嚟 嘅，系啊，就系所以因为佢厌世样，所以佢 top model 咯， 兴呢啲咯， 系啊，好啦，正话阿 Kitty 讲到目光接触得耐，系咪代表咗一种爱意啊？ 会产生一啲感觉 嘅。嗱，对唔住，其实系唔系嘅？ 哦，系咩？ 咁亦都话啦，长期嘅目光接触，就算你带点温柔，系咪代表产生到爱咧？原来唔系噶。咁原来真係产生爱呢唔係淨係对眼，係要加上你嘅身体语言。 係。 即係譬如话你係咪会行近一步啦，离开一步啦，係嗰啲里边先至会感觉到对方对你有冇感觉嘅。 係。即係如果我望住佢跳隻舞咁样样，有啲都冇用。 跳埋隻舞就有 用。跳埋隻舞有用㗎啦嘛。 所以 好多身体语言喎。 舞都跳埋啦。 所以点解梁朝伟咁厉害呢？佢都冇身体语言，但係佢话俾你听我爱你囉。所以佢对电眼就咁厉害嘅地方啦。好啦，再落去啦。咁你有冇留意？有啲人好中意特别阿欧戴眼镜嘅，佢戴眼镜，突然之间有啲位咧，佢会除低眼镜，即系好似谂下嘢啊，捽下只眼。 佢通常攰嘅时候咯，即系睇完个市就除低眼镜啦，跟住捽两下就戴翻上去。 眼镜 系 抌 眼 镜， 眼 镜啊！但系除咗个股市上落，令到你跌咗眼镜之外，点解有啲人会咁中意有呢个动作？除下。 又戴下，又除下，又戴下咧？ 故弄玄虚咯。 点解咧？ 点 解？即系好似咧，永远有啲秘密藏咗喺你个眼镜后边咁啊！我俾你睇下，又收翻埋；俾你睇下，又收翻埋。呢啲咪就系神秘感咯？ 呢个可能系其中之一。 作古仔根本都冇，点谂到嘅？除眼镜，捽下只眼，谂住做下啲眼球操嗰啲，即系对住个电脑内啫，即系揿下啲穴位咁啊，血液流通咧，又话有秘密，又话除低又戴。 根据呢个前 FBI 嘅 agents 讲咧，佢话原来有啲人系。好刻意或者潜意识地做呢个动作咧，就系、是、想去强调佢跟住要讲嘅嘢，即系佢除咗眼镜，其实就是一个焦点嚟嘅。跟住佢讲嗰句嘢就话佢最想讲嘅嘢啦。好啦，同埋你留意一下，佢通常咧攞住副眼镜就会揸住副眼镜。指住你同你讲嘢，就好似咧一个 好老派，但系呢个 就 系 一个好似一个指挥家攞住支指挥棒一样，即系我哋指挥啦。咁我攞住副眼镜咧，就潜意识地就系想话俾你听，我而家讲紧呢样嘢先就系重点，就系咁样啦。好啦，咁最后讲埋呢一个啊，因为见阿 O 喺度咧，咁呢个前 FBI 嘅 agent 咧，佢就专登讲呢一样嘢， 系 点解要摁脚？ 摁脚系啊，点解？ 阿 O 成日摁脚嘅， 佢 ADHD 我怀疑。 点解会摁？ 唔系怀疑啊，有咁 真 系 ADHD 是是 啊， 都四十岁啦，你接受自己有过度活跃症 系 好正常啫。 但系摁脚，有啲人咧唔使 接受咗佢咯， 接受个运动员体格嚟噶嘛。 我睇到， 有啲人 着晒背心仔噶， 系根本都着背心啫， 几大只啊！ 有啲人摁脚咧，有啲人中意系咁揈下只手啦，有啲人中意即系喐自己个身啦。嗱，所有呢啲无论手脚身体咧。重複性嘅行為，即係摁腳就重複性啊，不斷摁重複性噶嘛。 係啊， 所有重複性嘅行為，包括咗甚至乎你見到有啲女仔好中意撩頭髮嘅，即係、 哦、 玩頭髮。 呢啲係咪好唔自在嘅？ 都係一個重複性嘅動作嚟噶嘛。好啦，佢話原來呢啲所有嘅重複性動作咧。其实都是一种安抚自己的行为的。 即是他本身不安。 就是了，因为你自己内心有一些不安的情绪。你要通过这些重复性的行为令到自己可以定下。 有什么事啊？告诉妹妹知。 我想说呢，其实开咪回来电台是我最放松的时间。我在家都会摁脚。就等于我回来呢见到你们好像家人一样我都会摁脚。我告诉你听啊，即譬如我昨天做 cable 我坐厂主播这样我怎么摁到脚啊？ 好紧张。 但已经半身的嘛。 唔得噶，你会喐噶嘛，会升到噶嘛，即系总之我其实做其他媒体咧，我唔会摁脚，除咗电台，因为唔会睇到样啦，系咪先？你坐厂都会摁脚， 诶，有时会嘅。 咁你高手，你摁到一个位系即系上半身唔喐咯，我到 因 为 佢唔系上下摁，佢可能左右摁，一个 I level 咁样。 不过你咪话喎，即系头先即系所以 FBI 咁样讲咗，但系咧呢个卫生组织咧都话咧。摁得腳多嘅人咧，其實可以減到啲卡路里喎，你知咩？係都係一個喐動嚟噶嘛，即係都係一啲 movement 嚟噶咁樣，所以即係都建議大家喺辦公嘅時候咧，即係唔係你咁樣摁到成個人喐咁樣，即係你少少咁樣，即係可以都有助你嗰啲小腿肌肉嗰啲舒緩到咯。 咁最後再加多個，即係加到個 bonus 啊。咁佢就話呢個 FBI agents 佢就話，如果你真係講開對人有感覺嚇，如果你對一個人有感覺嘅話，必定係。叫做面對面嘅，即係如果面對面意思，即係譬如話正面對正面。 嗯。 咁如果你對一個人有好感，咁你就會正面去行埋去呢個人嘅正面噶嘛。 係。 好啦，咁如果你唔中意呢個人咧，咁你會點樣做啊？ 拧住面咯， 嗱窒窒地咯， 咪扮见到走咯， 玩手机咯， 所以你留意下。 我哋太多呢方法。 呢个咧就系呢个好直接啦。佢话一个人如果对你有一个好嘅感觉咧，就必定会正面向你迎过来嘅。 嗯， 正面对住正面。 系， 如果佢感觉到或者你感觉到唔喜欢对方咧，好自然做出一个反应就系，首先唔会企咁埋啦。 系， 另外咧就会唔会正面对住。 嗯， 佢会有一个角度啦，可能佢会企侧个身。唔會用一個正面對住你。如果你當有人同你傾嘢嘅時候，或者有個朋友行埋嚟，有個人行埋嚟啦，而唔係正面對住你，有啲角度嘅話咧，即係話佢對你 係冇 有戒心，冇好感。 我係例外， 嗯， 因為三七面靚啲，所以無論熟唔熟，我都係質質地。 对象太对了，也记得收敛，叫他记得你是行程焦点。嘿、hey, ， 暗时太暗了，脑袋发炎，叫他看不穿，不过看得见。半截就试验吧，别太冲撞，对面太暖男，你要写信，但我梦到今晚，快攻要通，慢跑越迷越都要探查 ，so stay so stay， 在自己治疗被，我愿意规避，难再怎解破心理 ，so stay please stay， 以心意找转机，灵魂对望对开放自证。答对线有那些转变，气氛乱点，语调茫然一点。Hey， 你别要太快停下思念，叫他过关轻松向你冲线。 对待呢，你够唔够得望住佢，佢係施康桥 ,stay。 婚礼镜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啦。唔同嘅民族喺唔同婚礼镜嘅处理方法上面、又有不一样㗎喎。最近先至同一啲喺印尼住嘅华侨亲戚傾过偈啦。咁原来呢佢哋都真係好得意喎。婚礼镜嘅时候有一套呢我想象唔到嘅方法去到处理。你见到嘅时候都会哇一声系啲乜嘢呢，想唔想知呢？想知嘅话白完后转头话你知。 哦哦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冷的天。 佢哋处理嘅方法好简单，就是你用边一个嘅枕头瞓礼镜，然后用翻嗰一个嘅枕头，去到中午12点钟嘅时间咧，咁啊太阳晒到正一正，热一热。 就用翻啊呢一个嘅枕头咧，就拍打啊你瞓礼颈嘅颈部。拍打嘅时候咧，唔使太大力噶，轻轻或者中间嘅力度咧就拍一拍佢咁样，希望咧就可以松翻条筋咁讲。有冇科学根据呢？我唔敢讲，不过习惯传统系一件事。你问我瞓礼颈会点做啊？好简单啫，一系咧等佢一个星期最长啦吓，等佢自己好。如果想即刻解决嘅话，或者安全啲、稳阵啲嘅，我就会选择睇医生啦。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咧想讲下咧呢一部电影啊，《007》啊，咁啊小弟就睇咗啦，咁啊好想同阿钟哥去分享一下，因为钟哥都应该睇好多咧《007》，而我哋细个亦都玩好多《007》，正所谓《007》入子弹，《007》 保护网， 有冇玩过呢、這个？ 唔记得咗啦，唔记得啦。有玩过嘅应该， 其实呢个游戏真系没完没了，只要你永远保护网，你就唔会死。 其实佢系一个系啊，你讲得好啱 啊， 所以我唔明白。 就算你再入再入再多嘅子弹， 佢有保护网，佢都唔会死。 佢都冇用。 呢套电影咧，即系呢个系列啊，007咧， 我又好开心喎、啊， 玩得好多次咁样。 唔系，就系玩完之后，我发觉其实冇、啊，有盲点嘅呢、這个游戏。 即系007呢套电影咧，我又唔敢讲话全部睇晒，但你都睇。仲有好多嘅， 睇咗好多啦，即系十成入边睇咗九成啦，系咪？ 七八成到啦。 你最中意边一个007啊，钟哥？ 嗱，唔同年代真系唔同嘅。不如最早期， 其实我好中意做电影访问，最中意访问人哋。 你中意 咩？ 不如早期即系当然你系新康立利就无可取替噶嘛。又或者阿罗渣摩啊，因为佢系。好早期已經出嚟就哦，佢就係啊，一個咧就有型，一個靚仔， 一個風流， 係啊，你好難去咁樣去界定啊。譬如話，今次而家呢個 Daniel Craig 咧，就係最 down to earth 啊，叫做最實在嘅一個啊嘛。嗱，佢又會失敗，因為以前嘅 James Bond 咧，係唔會輸嘅， 係啊，同埋唔會中槍，基本連槍都唔中一槍啊。 就算佢跌，即係喺跳落由一架貨車跳到另一架貨車，跳過去咧，件西裝仍然好不挺， 啊、 白恤衫仍然好白噶嘛。跟住仲要索一索條胎。咁但係跟住 Daniel Craig 呢個咧就係、是，哎呀，佢中槍喎、啊，哎呀，佢輸咗啊，哎呀，佢落敗啊，佢有好多呢啲真係人性啊，所以係好唔同。反而我而家譬如呢一期，大家就會好中意佢咯。 係啊，同埋個人性位啦，嗱我唔劇透啦，不過佢會開始組織自己嘅家庭咯。 係， 咁你就發現哇， 佢都 係 人嚟㗎， 同埋咧。詹士邦今次咧最乖系咩咧？最乖即系平时佢都系曳噶嘛，风流倜傥 系曳啦。即系冇咁多帮女郎、啊。 喺依家嘅价值观，风流倜傥一定系曳嚟噶啦。咁样，但系有喺我哋成长嘅年头，男士风流倜傥，梗系型嘅一个象征啦，系咪先？即系咩咩人不风流枉少年，你而家边度可以讲呢啲咁嘅句子出嚟？ 即刻俾人掌嘴。 系啊，但系而家就要咩啊？组织家庭 系啦，组织家庭。 死乜啲咩？ 同埋咧，今集咧有一个艳遇咧，佢都冇遇到啊，即系佢都刻意唔遇上啊。 系 嗰个仲系007嚟嘅咩？ 好坚定啊！ 咩啊？ 好坚定咯！ 好坚定， 系啊， 佢唔够时间嘅。佢话 好忙，好忙。 佢话好忙啊， 系咪因为佢有嗰只表嘅 sponsor 噶嘛？系咪一定要影嗰只表啊 ？Running out of time 咁 Okay, I have no time. Maybe next time 咁样。Maybe next time 咁。唔系个对白唔系咁啊，你自己中意入去睇一睇啦。咁样，我中意咧詹士邦咧。除咗头先钟哥讲嗰两个即系演员做得好风流倜傥之外， 新康纳利、罗渣摩亚咧， 系我成日会讲起人渣摩亚，所以我都系讲翻罗渣摩亚。细个成日都系咁样将呢啲嗱，觉得自己好好笑。 我第一个睇入戏院睇嘅James Bond 就系罗渣摩亚， 系啊，咁咧即系你会见到哇，点解嗰个男人可以咁靓嘅着西装？点解我哋着唔到嘅？点解人哋嗰啲吊脚裤咧，即有你都知道啦，佢吊脚得嚟咧，又唔系全吊嘅。 系 跟住咧，我哋咧成日咧嗰啲提腿咪窄掖掖嘅嗰啲西装裤，啊佢收放自如咧，好似有弹性咁嘅佢啲西装，着得好靓。跟住嗰架跑车咧， 好型啊， 嗯， 好有型，即系你詹士邦系独有系揸过几架车啊嘛， 嗯， 虽然今集又有少少唔同咗啦，你中哥你 马田咧，马田咧， 系啦，嗰个马田咧，佢嗰个马田重要咧，佢开个盒仔咧， 嗯， 有好多装备嘅， 但你唔好以为买，如果你真系有钱去买嗰个车，你唔好以为有，系冇噶，拍戏先有， 系啊，因为咧佢嗰啲装备咧，其实几似咧。蝙蝠车噶， 嗯， 嗰啲装备，我觉得哇好型啊！但系蝙蝠侠始终你要戴住头套嘛， 系， 但系咧新康纳利咧同埋罗扎摩亚咧，佢哋咧即系哇好靓仔咁样去试人咧，系， 嗯， 好好睇啊！最好睇系咩啊？帮女郎噶嘛， 嗱，呢一个咧就系由即系第一套开始咧，就系有詹士邦就会有帮女郎系真嘅呢一个， 一套有几个帮女郎啊，重要， 但通常佢会有一个焦点嘅， 系一个重点， 一个重点，因为嗰个留翻嚟最后同James Bond 一齐有啲艳遇咁样噶嘛，但之前有一啲咧 雾水， 雾水淹没 嗰一个， 啲雾水 一定有， 雾水最好睇嘅，最好睇，咁同埋嗰艳遇最后下一集就会变咗另一个女仔噶啦嘛， 但系又唔系个个帮女郎咧，必定有呢啲咁样嘅场面嘅。譬如杨紫琼嗰一集就冇啦， 哦， 就冇，因为佢仲打得过 James Bond，哦，即系佢就系冇嘅，即系出嚟打嘅啫。 你睇得好仔细，杨紫琼嗰集冇发生 睇啲帮女郎睇得好仔细， 但系冇做啲帮女郎嘅嘢。 主持节目嘅系汪明熙同刘国华。 先睇成报报道，第二期电子消费券今日开始发放俾合资格市民，而同日起大约17000名重新登记嘅市民亦都可以领取第一期消费券。选用八达通嘅市民今日起可以到港铁站公共交通补贴站或者系便利店等拍卡领取第二期2000元电子消费券。市民要先用完头两期，即系合共4000元，先至可以获发放余下嘅1000元。如果市民是使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HK 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就今期有3000元直接存入电子钱包，要在今年底或者出年一月底之前用完，视乎是8月定是9月领取第一期。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罗永生、笔名安图同埋许宝强上个月失去教职。领大昨日表示，两个人的客席合约已经在今年9月完结，没有回应原因和是否涉及政治考虑。罗永生和许宝强不时就社会事件发表评论，和陈允中被誉为领大文化研究系三宝。三个人曾经在2014年9月28日占领运动初期，警方发放催泪弹之后发声明谴责政府，并宣布罢教。许宝强是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罗永生说遭到校方单方面终止合约，校方没有解释原因，而据他了解，校方是以风险管理原因作出决定。许宝强说尚未收到领大正式信件通知。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教育局经点算中小学实际的在学人数之后，披露全港今学年较早前核准的总班数分别减15班小一和8班中一，但是小学计及早前当局核准开班数目时缩减的66班，已经较上学年合计少超过80班小一。津贴小学议会主席胡艳芬直言，学界对再减少15班感到惊讶，认为如今的情况足以反映学界明显受到移民潮及其带来的音乐椅效应影响，教育局应该尽早同学界展开商讨，并且建议即时在学额过剩的地区实施全区小班教学等。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道，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昨日先后走访慰问香港渔民、创业青年、社区居民、临街商铺和农屋住户。骆惠宁说，亲眼见到这么挤迫的居住条件，心情十分沉重。他强调，安居才能够落业，住房问题已经成为香港最大的民生问题。他说，香港同胞的烦心事始终牵动着中央的心，必须加大力度解决住房问题，既是中央的关切，亦都是广大市民的期盼。大公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第四批亦即係最後一批區議員獲通知喺下個星期五宣誓，當中涉及新界西五區，包括屯門、元朗、荃灣、葵青同離島，合共74名區議員，涉及民主派35+初選案嘅元朗區議員鄺俊宇、支聯會常委梁錦威等。 两场新界区议员宣誓仪式同样安排在北角社区会堂举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监誓。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今年7月31号举行的第一次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成绩和合格分数线在昨日公布。据引述，今次参与考试的人数一共有655人，合格率大约七成，即是大约450人合格。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大律师容海恩、新界西立法会议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何君尧等成功过关。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有地产商宣布成立非牟利房社企，有社团组织公布兴建过渡房屋，舒缓住屋的燃眉之急。社评话，其实政府为发展土地房屋拆墙松绑，企业社会组织出谋划策，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政府、企业和民间携手合作，就可以扫除障碍，增加供应，找到破解房屋问题的有效途径。文汇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祖堂地是新界原居民的祠堂、庙宇和农地等等，只有在所有南丁宗族成员百分百同意之下才可以转售。据了解，施政报告将会建议降低转售的门槛，估计会参照现行的强拍条例，八成或者以上宗族成员同意就可以。社评说，明日大屿填海造地愿景，远水救不到近火，如果在新界拆祠堂是觅地建屋的功德，何乐而不为。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话，在国庆节前夕，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再次深入基层，传递中央对香港基层民生的关心关注，听取意见建议。社评话，充分体现了中联办积极转变作风，重视社会各界代表性人士意见，直接听取基层市民呼声，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破解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迎来更好的未来。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话，十一国庆假期适逢第二期电子消费券发放，零售饮食业当然欢迎，不过同内地免检疫通关无期，民生复常的拼图始终欠了关键的一块。社评话，香港外防输入时有甩漏，当局必须切实改善，加强内地对香港防疫抗疫制度的信心。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d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你别逗留，以后黄昏仍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马俊伟同你继续倾。 必须继续走。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 香港电台制作一系列电台电视节目，加深大家对国家的认识。 国剧830， 锦交日月换新天。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文艺晚会， 10月1号晚上7点，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 Oh,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今朝早嘅大壮开咪，电话旁边咧，林慧接通咗大壮咪啊！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日有冇假放先？ 今日啊，梗系人都放假啦，国庆咁高兴啊嘛，系嘛？ 系啊，不过都有其他嘅高兴事可以同我哋讲下喎。 系啊，呢个星期咧就似乎睇翻啲报章刊物咧，尤其是国内咧吓，大为表扬咧，就话啊呢个华为啊副董事长阿孟晚舟咧，真系考下即系读音咧吓，就被翻嚟中国啦咁样。咁咧就亦都有啲報道咧，就原來咧中國當局咧都釋放咗咧啊兩個加拿大人啦，翻去啊咁樣嚇。咁有啲人就問啦，咦係咪咩交換啊咁嘅樣嚇？咁但係又好得意喎，兩邊嘅政府代表咧都高調表示唔關事嘅嚇、時間上唔知係咪咁湊合嘅啫咁嚇。咁你知啦啲嚇，即係政要啊或者啲政府。发言人讲嘢咧，咁吓，即系有啲好多外交辞令啊嘛，咁啊系定唔系，大家斟酌啦。不过睇个场面就谂起啊，以前好似套电影嘅喎，啊，又系两个换一个嘅，有冇印象咧？套叫做咩《Bridge of Spies》啊，中文好似好多种译法嘅，有啲译做咩间谍之桥啊，定间谍桥咧？咁啱得咁巧，又系两个换一个啊！不过男主角咧就阿 Tom Hanks 啊，阿汤汉斯啊， 系 点睇都唔谂，即系睇住阿拜登都谂唔到系同Tom Hanks 乜嘢接近， 俾啲想象力啦， 好高想象力添啊！不过咧就住呢个事件咧，啲报道咧吓，咁啊睇翻中外嘅报道啦，咁国内自不然就系话。即系美国要低头啊，终于咧就系、是、吓，即、啊、系、就是、顶唔住我哋吓，即、啊、系、就是、我哋而家中国发展啊咁嘅样啦、啊。咁啊，外国嘅报道咧，其实较早前都有噶啦，就话啊，而家咧就孟晚舟嗰方面咧吓，啲、啊、律师咧、啊、就系、是、有一个叫做defer 嘅 prosecution 嘅 agreement 咧、 啊。 咁啲中文咧报章咧亦做咩个延后啊，即系延迟咗之后啊嘅、一个检控咁样。咁啊，什么东西呢？咁吓，咁啊，然后呢样嘢咧，呢、这个名词咧，其实有时候我哋见譬如廉政公署有啲案件告啲人咧，收受利益咧，咁、有啲利益就之先收咗嘅，有啲就系之后收咗嘅，即系譬如佢做咗一件事，咁啊打后咧先至得到啲利益，咁嘅然后啦，咁样吓，咁但系检控又点样然后咧？咁哇，呢啲咁深奥嘅嘢，仲要美国法律，咁啊唔敢乱讲啦，咁梗系捉一两个自称。在美国出世啊，由原来个样子都似美国人嗰啲美国律师咧，就请教一下咁嘅样啊。 系， 咁讲讲下咧，原来佢哋吓嘅理解咧，就话其实美国好耐噶啦呢样嘢。咁其实咧就香港啲法律咧，而家目前咧好多跟英国噶吓。 系啊。 咁英国本身都有啲咁嘅东西嘅。咁啊讲到尾，其实咧就系话控辩双方咧有个协议啦，咁样吓。咁本来就刑事检控嘅。 系。 不过有啲协议之下咧就唔告、啊、甚至冇话叫做唔告住喎、啊。咁、所以而家咧就系、是、唔告住嘅。咁、四年之后咧就可能就会完全撤销噶啦。 啊，即系有 deadline 嘅。 系、咯，有啲 expiry date 嘅，好似啲罐头咁。 系。 咁就变成咗咧就系、是、话而家咧就叫做吓，暂时都仲可能检控，不过四年、你估佢仲会唔会即系？仲去美国啊？仲犯事咧？ 应该唔会啦。 咁总之系时势逆啦吓。咁至于呢样嘢，咁喺我哋譬如本港嘅法律系统里边有冇咧？咁有啲都近似嘅。 系。 咁譬如低档次少少咧，咁讲啦吓。有时候听到就话啊，控方咧就唔检控，不过咧条件就系嗰个人咧就系、是、签保守行为咁样。啊，呢啲就经常都有发生噶啦，喺呢啲。法院里面譬如那个案件轻微呢、譬如可能是两夫妇打下交啊本来告咗公众地方打架啊咁样。咁、但是呢就控方同意呢如果两位夫妇呢抗例呢就是同意案情呢就撤销个起诉咁样。咁然之后呢就俾佢签保守行为了事咁样结束嗰个案件。咁呢啲其实控辩双方都有个 agreement 喺处嘅。 咁然之後亦都有另外一種咧，就叫 compound 啊。乜嘢 compound 咧？唔係啲混合物，唔係啲化學嗰啲名詞，而係譬如咧，有啲人係走私漏税嘅嚇，好似香港海關都有嘅。譬如啲人過境咁啊，攞住啲煙啦嚇，咁啊整雞雞收埋又唔打税咁啦嚇，咁俾人哋揭發咧。咁當然佢有關當局可以檢控佢啦，咁但另一方面咧，就可以酌情咧，啊，當然聽翻啲長官咧俾出嚟嗰啲所謂嘅界限咧，啲條件咧，即係唔多過幾多錢啊，唔係太離譜咧，就會用一種形式咧，又唔係叫罰款嘅喎，咁但係咧嗰個被即係涉嫌人士咧，嚇，啊，嗰個唔係疑犯嘅，即係嗰類即係觸犯咗即係冇報税嘅人士啦，嚇。咁咧就可以話交出一個款項，咁一般嚟講，譬如係本來個條煙啊，本來係譬如$100嘅咁，咁，可能要俾5倍啦嚇，$500，咁你話咪懲罰咧就即公論啦嚇，咁，咧就可以唔使檢控佢嚇，咁啊税局都有呢啲安排嘅， 但係都要留案底噶嘛，係咪噶？ 哦，咁就唔會嘅，因為咧就係佢就冇做到刑事檢控啊嘛，譬如簽保三人圍咁嘅樣啊，以往。好多時就算係嗰啲咩好資深嘅資深大律師遇到呢啲案件就係喂，睇下有冇機會咧，案件輕微咧就簽保三人圍。因為咧就如果打案咧，就算你90%嘅機會贏咧，如果人咁叻可以咁估咧，都有機會係輸噶嘛。 係啊， 輸咗咧就懲罰還懲罰，另外就留案底噶嘛。咁，但係簽保三人圍嘅好處咧，就係佢撤銷咗個刑事檢控咧。就唔使留案底，不過聽清楚啊！呢樣唔係即係一定有得做啊。通常都係案件輕微啦，咁，那個被告人本身嘅背景良好啊，啊可能係即係以前都做咗唔少慈善好事啊，嚇，呢件案咧有某些程度情有可原啦，咁人哋先制噶嚇，啊唔好諗坐隔離唔使告啊嚇。咁，另外啲compound咧嗰樣做法咧，亦都有相當程度嘅。懲罰嘅意思喺度噶嘛？你諗下啦，本來要俾税$100,000，咁佢隱瞞咗，跟住罰翻$500,000，係咯，如此類推，$1,000,000就變$5,000,000咯，啊，都唔係話唔令人擔心啊， 係噶， 嚇，咁所以咧，即係話呢啲咧就係一種大家探討啦嚇，好多時啲。律師都話法庭嗰額頭少少咧，就控辯雙方咧有啲協商啊，嚇，就睇下可唔可以達到一個協議，即係 agreement 啦，嚇，咁就係話變成咗係無論答辯啊，或者咧就唔檢控咧，睇可唔可以作為某些嘢做條件咁樣啊，咁所以有發生嘅，咁但係呢啲咧就要處理得好小心啦，咁以往試過咧嚇，有若干嘅案件咧出現咗啲少少嘅問題嘅，咁就試過有一宗啦嚇，就咁用據說咧安全啲啦嚇。咁就係有一次啲上市公司嘅董事啊什麼咧，就俾人哋告啦咁樣，刑事檢控嚟嘅。咁但係辯方嗰邊提出就係，咦唔係喎，之先咧，因為上市公司咧嗰啲行為咧導致到啲金錢上嘅損失噶嘛嚇。佢話曾經咧同過呢個檢控高官開會咧，就話如果佢哋交翻曬嗰啲錢出嚟咧。咁就可能就會撤銷呢個刑事檢控㗎啦，咁樣啊，咁我提出咗呢點。咁呢樣嘢咧就非同小可㗎嘛，因為刑事檢控咧就一般嚟講好少玩，咪攞錢出嚟搞得掂㗎嚇，咁變成咗搞到個高官好尷尬。咁但就住嗰個會議咧，阿高官嘅副手咧，亦都係俾咗啲證供咧，就話力證咧有歧視喎。咁啊，真係場面係更尷尬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協議咧，要特別小心。亦都有其他嘅情況，譬如咧係有一單咧係前兩年嘅啫，牽涉咗個律師嘅洋人嚟嘅添啊。清盤嘅時候咧，梗係有啲所謂 creditors 啊，啲債主啦，咁債主目的啊，想攞翻錢啦，咁樣嚇。咁啊，又係據說啦。咁啊，阿洋人律師就話嗱，如果攞翻錢出嚟咧，到時就會嗌啲證人咧，就唔會出庭俾證供噶啦，咁樣嚇。呢句講咗出嚟咧，就大件事啦。 好妨礙司法公正喎、 啊。係啦，冇錯啦，於是就俾人哋告咯，搞到佢嗰陣時啊，聖誕都冇得翻英國啊。咁啊，事又好彩啫，佢件官司，但唔係人咁好彩噶嘛。係 啊， 係 啊。 咁啊，亦都仲有一件又係啦，啊個大律師仲叫個律師咧通知個證人咧，就唔好出庭作證咁樣嚇。咁呢啲咁嘅安排咧，要真係好危險嘅。因為即使你所謂 bona fide 即係 好心嘅、善心嘅，认为佢出嚟讲啲嘢唔啱嘅，唔好讲大话都好咧、 嗯， 完全系唔容许嘅吓。证人出嚟俾口供咪俾口供咯，由法庭去定夺咯咁样吓。咁、嗯嗯、所以做呢啲协议嘅嘢咧，控辩双方又好咩都好咧，尤其是啲大众市民听众听到咧，嗱唔好因为有啲刑事嘅嘢咧，立乱咧就同控方有咩嘢倾啊？咁啊试过咧，有个趣事嘅，听讲吓又系。咁係有嗰啲咪叫蠱惑仔啊，走去同我律師講佢，喂，我同對面傾掂咗噶啦，我哋跟翻嗰個CID 阿 Sir 講，我哋簽埋張協議，佢、 嗯 啊、就唔會指證我咁。律師又話呢張紙咁危險，快啲抌咗佢，唔好俾我見到嚇。咁啊，協議嘅嘢就呢啲檢控協議咧，就最好就係大家對等嘅情況啦，雙方有律師啊，或者係同律政署啊清清楚楚交代。以免咧就一单未完就另外一单游戏啊！ 系啊，总之都系啦。首先要自己做一个奉公守法嘅好市民，其次咧就系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真系希望佢绳之于法就最好啦。 啊，当然啦，就系、是、法律咧就唔系定立出嚟俾人哋破坏噶嘛，系要遵守噶嘛吓。咁啊，今日就国庆啦吓，咁亦都香港似乎咧个局势都稳定咗好多好多啦 吓。 咁、希望跟住来年咧，我哋无论咧经济啊、其他健康啊、环境嗰度咧，都系一步一步改进吓。咁啊，回复翻以前啦，我哋嗰个开心嘅日子啦。 嗯，我记得细个教科书都系咁讲嘅，安定、繁荣、稳定，希望真系可以做得到啦。 系啊， 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下次再倾过啦。 好啊，唔该 ，Bobby。 又是时间学下啲财经术语，今日认真啲啦，讲下保利加通道。由约翰保利加发明嘅保利加通道，通常系显示股价图上边表现出嚟嘅。保利加通道由上中下各一嘅三条轨道线组成，用嚟咧包住股价嘅走势。保利加通道咧主要就唔系爱嚟睇价格将来嘅走势嘅，而系咧表示股票价格嘅波动波幅有几大啊！通道越阔就代表波动越大，反之亦然啊！所以又系时候听多样嘢，旁下身，学下乜嘢系保利加通道。我系阿 O。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25，睇睇天气吓，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7%，跟住咧就要接通阿刘畅嘅电话，睇下有咩睇啦。 晨光追踪31。 今朝早追踪31咧，同阿畅睇下有啲咩好节目先。早晨啊， 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好，早晨各位。 系国庆日啊，有啲咩正嘅节目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哦，今晚特别啲，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日晏昼已经有好节目啊。 哦， 港台电视32啊，嚟紧咧呢个年度咧就会直播咧好多香港超级青年联赛嘅足球比赛嘅。咁啊。今日咧就已经有第一场啦，就系晏昼6:45咧就有呢个东方斯隆 U16 队对呢个骏锋 U16 队，咁啊去到8:45啦。 咦，会唔会系东方龙狮咧？ 系系、东方龙狮、哦。 系啦系啦系啦，冇 搞错， 因为我本身系几熟波嘅， 咁 我听到冇理由改咗个名噶，虽然青年队啫。系啦，讲翻先，东方龙狮至真系啦， 冇错啦。咁啊去到咧8:45啦，有呢个 U18 嘅东方龙狮对呢、这个。晋锋嘅 U18 队啊，咁啊，大家记住直睇住呢个直播，港台电视32啊， 继续呢啲嘅运动狂热啦，我哋 冇错啦，咁啊， 然之後去到國慶晚上啦，咁啊當然有呢個國慶嘅特備節目，翻翻去港台電視31啦。今晚7:00有呢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嘅文藝晚會。咁啊今晚咧有好多歌星嘅嘉賓嚟到表演嘅，有呢個蘇永康啊、泳兒啊、谷子喬啊，甚至乎連魔術師啊 Louis Yan 都會上嚟表演助興嘅。 咁大家一齐变下魔术啦，即系开心开心咁样啦，系咪啊？接住仲有咩好节目同我哋分享啦？ 去到今晚9:30啦，港台体坛123运动挑战赛，阿欧好似今晚有新嘅运动挑战 啊！系啊，今日咧继续啊，计呢个花式跳绳啦，同埋花式篮球之外咧，花仲识乜嘢咧？原来仲识花式滑冰啊！佢真系最犀利嘅植物嚟噶，呢个世界入边，佢所有嘢都识，我哋全部都唔识，唔识唔紧要。 花其实除咗识溜冰，仲识跳绳。 系啊， 识好多嘢喎，真系。 系啊，所以佢系叻噶。 花式篮球又识，乜都识。咦， 讲咗啦，头先做乜嘢啊？重复多一次我嘅对白啊，刘翔。Anyway， 咁啊，总之嗱，花式嘅嘢咧，我哋唔识，唔识咧就要揾专业嘅教练啦。 哦， 咁所以咧有专业嘅滑冰教练啦，其实佢都系退役嘅运动员嚟嘅。咁啊，依家咧除咗教人哋花式溜冰啦，仲会啊将我哋嘅嘉宾咧。包括啊，胡鸿钧啦、黄天仪啦，仲有我哋啊二台嘅主持啦、宾神啦，一齐咧去学一学咧呢啲溜冰啊、滑冰嘅技巧啦，点样咧可以咧流出一片天啊！啊，越流越流畅。 系流畅，点解你唔去？ 流畅，一齐流一流。 我费事献丑啦，费事失礼啊！ 我唔好咁 讲，我又好期待等紧你滑。 我梗系有啦，我跣到摊摊腰啦。 佢直头滑嘟嘟咁啦。 系啊，跣到摊摊腰啦。 为武器真系辛苦你啦。 唔好咁讲啊！为了电视台牺牲系小弟的蓬勃生辉，好了差不多了，客套的笑话讲完，接着还有什么好节目呢？ 好了，去到今晚10:00啊，零距离科学，今晚的题目叫5G 新世界啊。咁 5G 咧，大家可能看很多电视广告咧，同啲电话啊、流动通讯系统啊有关嘅，咁但系又未必好清楚知道究竟呢 5G 技术系啲乜嘢嚟嘅。咁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展示下咧呢、這个5G 的潛在應用方法，即是上至醫學下至翻學都可以幫到手的。但是呢，即方便有方便的好，但是方便又有方便帶來的一些問題的，即是可能會影響下那些什麼安全監控系統啊，那些發展啊，究竟有些對個城市有些什麼的好處和不好處呢？那今晚零距離科學10:00大家留意一下。 好啊，唔該曬劉昌，那我們會坐定定看港台電視的啦。 好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今日国庆日，特区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今年国庆对香港别具意义。在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双重保障之下，香港真正踏上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表示，现时香港比回归以来任何时候更具备发挥一国两制独特优势的条件，更可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开创更美好未来，體驗同國家同發展共繁榮。林鄭月娥話：香港回到一國兩制初心，只要堅持維護國家安全，係只要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愛國者治港，就可以肯定港企港商港人在內地發展機會同空間只會更多，為香港經濟注入更大動力，為香港青年人帶嚟更多元發展。政府今日發放第二期電子消費券，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怡預期第二期消費券效應熱切程度未必好似八月發放第一期嘅時候咁高，因為接近年尾消費旺季，市民或會將消費意欲拖延至到11月尾至到12月初，亦都估計市民消費較理性，減慢衝動，或會周圍觀望先購買。謝優安怡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八月發放第一期電子消費券首日，市民較興奮，當日街上人頭湧湧，有好驚人的升幅。有零售商生意單日升5至1倍，頭一個星期氣勢幾好，但去到第三星期就明顯回落，第四星期已經歸於平淡。中環凌晨發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電單車司機死亡。

做了老师之后终于体会到这一句教学相长，即是说当你去教其他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还有很多不足，慢慢又要继续学习，越教得多越看到自己有些什么不够，于是继续再去学习。有些老师喜欢教学生怎样去考试，有些就希望自己的学生和自己想的东西一样，即是复制自己出来。由于我教的是戏剧表演艺术，简单来讲即是教人做戏，所以很多时候会涉及到学生的心理质素、心理变化。之前我教的学生很多都继续和我有保持联络的。有一天其中一个学生跟我讲，他说最近在一个演出里面自己终于有机会做主角了，所以很害怕。我问他，你一路以来都是想做主角的，为什么现在做到主角你反而会害怕呢？应该开心哦。他说就是因为未试过所以很害怕咯。又是哦，通常我们未试过的东西就会产生恐惧的感觉。正常的，我们经常会期望一些事情发生。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种期盼的心情，个心十五十六，患得患失。但是当那样东西真的发生变成事实，反而会觉得很害怕。那究竟是我们期盼错了，还是是终于要面对现实，低估了要为这件事而付出的代价呢？这个学生继续跟我说，他说是啊，现在因为有机会做主角，所以要背很多台词，要改善自己的懒音，因为没有时间再拖，又要想想怎样去演绎好这个角色，很多事突然之间一次过来晒，所以很害怕。我问他，那你是不是怕要做这么多事呢？他说是啊。我就说如果你希望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你自然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没可能乜嘢都不做乜嘢都不付出你就可以做到主角嘛。我再跟他说，既然你这么怕，不如不要做啦。与其花精神时间在这里怕，不如你即刻用这些精神去改善一下自己的问题更好啦。好多人遇到有事情发生都会只是坐在这里而不去想怎样解决，但是怕是解决不到问题的，所以不要想那么多，改进自己才是最重要。我学生听完之后问我，老师你做了这么久戏你还怕不怕啊？我说我都还怕的。他问我怕什么呢？我说我就是怕教住你呢啲乜嘢都惊嘅学生咯。跟住佢话啦，你与其坐喺度得个惊字，不如谂下点样做一个再好啲嘅老师，教啲学生唔会惊啦。又系嘅，果然教学相长。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再会。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早咧，我就有呢一个食谱咧，系关于一个送饭嘅好物嚟嘅。 我今日食中菜， 吓食中菜，哎呀， 庆祝国庆啊， 系啊系啊，中菜嚟嘅，锯 扒一日咁多， 同埋 听日锯扒。 送饭好好嘅，好简单嘅一个送菜啦。咁咧就系鸡髀菇，即系个主角就系鸡髀菇。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平时会买嚟食啦。即系我自己咧就打边炉就会多啲嘅，平时做餸咧就少啲。但系我见到呢个做法咧，又觉得几香口，可以分享下。 未有套叫做飲食片叫《舌尖上的中國》嘅，跟住我朋友睇完曬咁多集《舌尖上的中國》啦，佢話其實中國嘅飲食文化同埋國粹咧，都包含曬喺入邊嘅。佢話咧打邊爐咧，其中都係一個中國嘅國粹嚟嘅。咁佢又好似講得啱，啲其他外國又真係少啲。嗱，你都會話喂，日本都有 shabu shabu 啊，但係內地嘅打邊爐又真係好多唔同湯底啊， 好濃味。 川辣有川辣打，即係。北京有北京打，即系你广东有广东边炉，有啲唔同咁样，啊，真系好有趣，我觉得，即系关于边炉呢个话题已经，今日咁热， 下次 讲边炉 啦，系啊，冻啲先啦。 好，跟你送饭先吓。 系啦，鸡髀菇点做法咧？咁啊，有啲人就啊，鸡髀菇好淡，咁样点样入味咧？咁其实佢个技巧咧，就系你本身买咗个鸡髀菇都几大条噶嘛，咁你咧喺切细佢之前咧，都可以将佢戒咗花先嘅，即系劏开一半，跟住就戒咗花先，就戒啲十字，即系好似当你戒。鲍鱼咁样咧，咁啊令到你一阵炒嘅时候咧，即系有咗嗰啲坑纹咧，就容易入味啲嘅。咁跟住咧，你先至再将佢切片啦，或者切块啦，咁样样。咁呢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咧，就系炒香佢嘅做法，就系首先你落少少麻油啦，麻油香啲，我觉得。咁咧就可以兜一兜佢先嘅。咁跟住之后兜到佢差唔多即系少少金黄色啊，或者系你 feel 到佢都开始软身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落嗰啲调味料啦。香口嘅有咩咧？有蒜蓉啦，加啲辣椒粒啦，再加啲葱花啦，之后兜一兜佢，再落少少胡椒粉咧，咁其实佢已经好香口啦，系啊，咁呢一个其实咧嗰个鸡髀菇都几多做法嘅，我见到网上面亦都有啲朋友咧介绍话可以系凉拌啊，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咧都平平地，有时见到啲减价蔬菜咧，鸡髀菇都系其中一员嚟嘅，即系十蚊两份啊，咁嗰啲咧，佢一份都有两三条大大条咁样样噶嘛，咁啊呢个我觉得都唔错嘅，即系好简单嘅一餸啦，又平啦。咁啊，都几好送饭，同埋佢变化都几多。 系讲开好送饭咧，不如我又俾翻个食谱你啊。 好啊， 唔好下下都你教我煮啊，我都教你煮啊。 系啊， 我教你个叫做黄金茶树菇啊。嗱，呢个我真系有整过嘅。 系系系。 咁啊，先将啲即系咸蛋啦，即系整到细细粒粒咁样啦。 咸蛋黄。 系啦，跟住咧就涂抹喺啲茶树菇表面啦，即系染少少蛋浆，跟住整到成条茶树。即系其实你茶树菇系细啲噶嘛，跟住你就捞匀佢。 系。 跟住咧你就摆喺嗰啲 气炸锅， 气炸锅嗰度炸。咁炸嘅时候有一样嘢咧系必定要落嘅，就系咧嗰啲干蒜粒。你落埋落去咯，哇！我话俾你听，十碗饭你都食到。首先咸蛋黄再加茶树菇咧，嗰个咬落去啲texture 咧系好正。 呢个金菇都可以代替。 金菇我又冇咁，即系我中意食茶树菇多啲。 嗯， 一个嚼劲啊，我中意嗰个口感咧系。我自己個人覺得 脆口啲嘅， 同埋即係超簡單，簡單到飛天。你半個鐘頭一定做得到，跟住你連埋嗰半個鐘頭洗完米咧，食完飯，即係整埋個飯咧，你唔使食肉咧，都有嗰啲肉嗰啲感覺啊！即係你有啲嚼勁啊嘛，同埋嗰啲鹹蛋黃有夠鹹香啦。 好送飯，好送啤酒添啊！呢 好啦，咁我哋有兩個食譜啊，可以俾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啊。 係咁啊，紅一假期食得豐富啲啦。 我係白元浩，小白。 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同一班拍档一起做节目， 可以听到你的晨光 KOL， 还有白元浩打给你。 为什么这么早已经可以送上源源不绝的资讯？ 因为我们是 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今日咧享乐时代想讲下风格， 哦， 咩风格啊？ 電影啊，即係佢要佢風格油格換車嗰啲。梁生揸架車嚟啦，係時候換啲計友風格油格，一次我幫你搞啦，1099蚊啊！我哋公司做緊新優惠啊， 唔係 style。 O、okay. K， 即系唔系嗰个风格，系讲咩 style？ 系 style， 系 style。 哇，几时可以睇到一啲风格咧？特别系做导演嘅时候咧，个个都即系我记得早几个月前咧，有一次帮啲年青人讲一个讲座，就系做导演嘅东西嘅。咁有个人问咗个问题，几有趣。佢话点样可以拍到自己嘅风格？ 嗯， 佢呢问呢个咧就系得14、15岁，即、就、系、是、年青人嚟嘅。点样拍到一个风格？咁我就话，咁何为一个风格咧？哇，好有自己个人特色啦。咁話咩叫個人特色？或者你有冇睇過乜嘢為之有個人特色啊？吳宇森，我吳宇森嘅乜嘢你覺得有個人特色咧？ 放白鴿 就係啦。佢話呢啲就係風格。 嗰年青人係咪我嚟 嘅？咁又係喎。咁如果大家有睇，譬如吳宇森好多嘅電影咧，無端端都有隻白鴿出嚟噶嘛。嗱，譬如佢早期佢自己嘅香港拍嘅嗰啲英雄片系列啦，咁有白鴿飛過啦，無端端有隻白鴿，明明喺室內嘅，都會有一隻喺教堂啊嘛，喋血雙雄，教堂室內開緊槍，點解會有隻白鴿喺度嘅咧？即係你會好拗頭噶嘛，咁但係佢有就有咯，呢就係風格啦。咁去到後期嘅甚至乎去拍呢個 Mission Impossible 第二集嘅時候，Mission Impossible 第二集嘅時候。啊，點解會有隻白鴿飛過嘅咧？咁有就有啦，佢變成一個風格啊嘛。咁再去到再極致，佢早幾年咧咪拍咗一部追捕嘅《福山雅治》個電影咧。咁裏邊無端端兩個打緊，有隻白鴿飛過，轉移咗阿福山雅治視線，然之後佢就係因為隻白鴿飛過，佢跌落地嘅時候。个视线一转，所以个头咧就冚唔到嚿石啦。 系啊， 风格咯， 白鸽救咗佢啊， 系就白鸽救咗佢啊嘛。咁但系咧，有啲人就会觉得越嚟越刻意咗啊，即系又冇需要有呢只嘢出。 所以佢最近系拍翻古装啊，嗰套《剑雨》啊，郑雨盛啊同埋杨紫琼做嗰套《剑雨》。 你唔知佢有冇白鸽？ 有冇白鸽啊？ 有白鸽啦， 即系好出 好合理系嘛？ 只白鸽飞过啊，咁究竟系咪咩叫做一个风格咧？咁其实风格唔一定要系。某一啲東西出現嘅嘛，譬如你做一個導演又好咩都好啊，咁有陣時咧可能係潛藏咗啊，咁今日想講嘅另一個導演就是、日本導演咧庵野秀明， 係， 咁佢咧就當然咧大家對佢最熟悉嘅就係《新世紀福音戰士》嗰個動畫啦，嗰、個卡通片系列啦，哇啱啱完咗哦，大家都係輸一口氣啦，追咗成20多年，終於都完咗啦咁樣。 如果一個女仔追20多年咧？我估我都放棄咗，所以《新世紀福音戰士》係凌駕女性嘅， 所以你會中意凌波麗，中意咗佢20多年。 我中意，仲中意緊火野麗添，我中意嗰個紅色嗰個多啲噶。 唔係咁，你嘅嗰啲漫畫話嚟話去都係嗰個樣噶嘛。咁你 成長過，唔會大唔會老啊嘛。 你真人20年之後會變咗噶嘛？ 凌波麗會大嘅， 凌波麗反而冇啊。明日香就有啦，新電影版凌波麗，阿明日香就有大過到啦。 明日香大啲咩？ 阿凌波丽，因为佢系假噶嘛，佢唔系一个人嚟噶嘛。 凌波丽大啲咧，听我讲啦， 边度嘅啫。 我话个头。 咁但系咧，阿庵野秀明咧，佢譬如佢早几年前开始拍真人嘅电影啦。 系。 咁第一套咧就系嗰个叫做真哥斯拉啊。咁呢套咧就大家佢嘅评价都好高嘅，对呢一套电影。当然有啲人就话哇。但系只哥斯拉出好少场嘅咋，因为睇真哥斯拉嗰套电影啊，嗰只哥斯拉出好少嘅咋，佢系中间出一出，临尾出一出冇噶啦。 保护队多啲，保护队嘅场头多啲，我记得。 最精警嘅就系呢个就系佢嘅风格咯。 系啊， 我俾你见只哥斯拉，但系套戏系叫做哥斯拉，但系佢唔系讲紧哥斯拉咯。 系啊， 就呢个就系佢嘅精髓啊嘛。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嘅风格啦，就系成件事拖得好慢，慢慢讲，慢慢讲，同埋佢表面上俾你睇过一样嘢，其实我唔系讲嗰一样嘢， 系 讲另外一样嘢。咁之前都讲咗，其实真哥斯拉系另一个对佢哋自己当地嘅一啲。嘅睇法嚟嘅， 有好多解读嘅，即系譬如话即系入边嗰啲又讲下啲环境啦，即系保育啦咁样 之后又开会啦，点解成日都只哥斯拉由海边一路嚟紧嘅时候都解决唔到佢咧？因为要不断开会啊嘛。 喂，咁我想问啊，导演，咁我如果咁样封面唔对内容啦，俾人话，咁我可唔可以一句话我风格嚟噶？咁就耍过咗咧？ 嗱，你可以嘅， 可以嘅 ，你可以 咗名嘅时候就可以咁样 做。即系下次啲人话喂你唔同嘅咁样风格嚟噶， 咁跟住再落去咧， 作多维度尝试， 系啊系啊。跟住而家咧，佢就会另外有两套电影，一套咧就已经拍完，但系因为疫情关系一路拖紧，就未上到话就系咸蛋超人嘅真人版。咁咸蛋超人不嬲都系真人版嚟噶啦，但系佢呢度叫做真 鹹蛋超人，哦、當然佢唔係叫鹹蛋超人，係真超人咁樣。 我哋香港都有啲前瞻喎，真三國無雙，係、嗯、咪？我哋都有啲前 瞻。你加咗個真字咧，就第二件事。 係啊，喂，可以真刑事偵緝檔案咁啊！喂，再嚟啊！喂，志偉開工， 你知 開工開工， 無面超人 係啊，可以 嗱，咁今次呢一個咧，佢呢個咧就而家褪到應該係出年上畫嘅。咁呢個咧就係你睇嗰啲宣傳片嘅時候咧，啊冇理由噶，以而家嘅電腦特技或者。应该可以做得好仔细噶嘛？佢唔系 风格嚟嘅， 就系呢一样嘢啦。 要有翻特摄片嘅， 佢摆明佢摆明俾你睇，我系专登系做到有少少叫做揸流炭嘅，好普通咯。吓唔系？咦，明明可以做得好啲嘅，佢就系做得唔系咁好咯。但系佢之前哥斯拉嗰套电影咧，佢做得好仔细噶嘛。咁冇理由个科技会倒退噶。咁啲人就最初喺度估啦，睇完嗰个宣传。是不是未整完啊？呢、這个是不是未整完？佢话唔系，整完嘅、啊。 系系系。 咁就系佢就专登要俾你睇翻一啲好有怀旧特色嘅嘢。 呢啲应该叫 low fi 嘢。系。据我所知道，即系呢一种拍摄，其实咧，特摄片中哥一定系知道好多啦。嗰阵时咧，港产咧未拍过好多嗰啲咧，叫做低成本嘅特摄片，扮翻嗰啲蒙面超人咩？关公大战外星人啊。 嗱，嗰个经典嚟嘅 嗰啲外星人，仲有有一套都系好似叫中国超人。 中国超人啊，李修贤啊。 你知唔知啊？ 李修賢，我知李修賢， 真 係 特攝片啊！真 係 變超人啊！ 係啊，你冇睇過？ 我冇睇過。 呢個有一個經典嚟， 真係經典嚟。呢個我印象之中係新浪潮電影嚟嘅。嗰陣時有一批導演咧拍啲好破格嘅嘢，咁而家都好破格嘅。新浪潮嘅導演，表表姐啊，杜琪峰啊，許安華啦，咁而家全部都成為大導演。 徐克啊， 係啦。 好啦，咁跟住咧，你睇到嗰套嘅宣傳片，因為由於褪咗咧，去到出年先上啊。咁究竟係咪真係如大家傳言，佢係專登做到咁樣咧？就真係睇一套戲先啦。好啦，咁一个新鲜再滚热辣啲就琴日又发布咗另一套电影， 系啦，钟哥发布俾我哋个群组嗰度， 就系《蒙面超人》。蒙面超人而家拍紧噶啦，佢就又系电影版，又系重新拍过，又系庵野秀明，就叫做真《蒙面超人》。 哦， 咁佢全部都用个先嘅，即系呢个字真呢个字啊，真哥斯拉，真咸蛋超人，今次系真蒙面超人。 真系代表乜嘢咧？ 哦，真系唔知啊，真唔知咁样嗱。咁佢呢一個咧，就去到2023年先至會上啦。咁、就一路褪緊啊嘛。咁就係話日本動畫日本特攝三大嘅勁嘢啊，哥斯拉、鹹蛋超人、蒙面超人都俾佢拍曬。跟住咧就會喺度諗啦，啊，究竟佢個風格係乜嘢咧？究竟佢想借嗱，佢借哥斯拉就講咗一個故仔啦。究竟佢想借鹹蛋超人講乜嘢嘅故事咧？今次借蒙面超人讲一个乜嘢嘅故事咧？嗱，咁讲翻琴日咧，就喺发布咗一个宣传片啦。咁呢个蒙面呢、這个电影嘅宣传片，大家咧就非常之雀跃啦。点解咧？佢成条宣传片就系用翻旧嗰个嘅佢嗰个主题曲嘅宣传片， 系 一模一样。 嗯、 然之后咧，当然咧，啲音乐嗰个背景嗰只主题曲用翻。就是相同，佢重新做过嘅，但系系差唔多一样嘅嗰啲配乐。 咁啊，第几代嘅蒙面超人？ 系咪即系蛇麻噜啊？ 就系啦，佢用翻第一代嘅蒙面超人重新再拍过啦。 系啊，沙卡。 跟住咧，佢每一个镜头，佢基本上系用翻同一个岛去拍嘅，即系同一个镜头去拍，拍多次俾你睇。当然，里边嘅造型。有啲唔同咗嘅， 啲角色演員唔同咗啦， 演員唔同咗啦，演員用咗啲新啊有阿 O 嘅摯愛咧，我即刻都忍唔住 send 咗俾佢睇啦。濱邊美波係女主角， 狂島之冤啊， 係啊，就係嗰個啦。咁但係嗰個角色係乜嘢咧？而家就未知住嘅。咁你睇到咧，佢基本上係即係叫做完全地還原翻最舊嘅嘢俾你睇咯。 一樣嘅真嘅意思就係神還原。 嗱，唔知。咁佢呢一個咧，咁跟住網上面好多人咧，即刻做一樣對比啦。 主角係邊個嚟 㗎？另一位男演員我就未係好認識。 係咯，我都唔識佢喎，我淨係對個女主角有啲認識，男演員我真係認到。 咁跟住咧，佢網上即刻有好多人咧，就點樣咧，將舊嗰個宣傳片同今次新嗰個宣傳片擺埋同一個畫面俾你一齊睇，係、 嗯、 一模一樣嘅。咁、 哦、 但係你就睇到原來佢噏野秀明咧就想叫做向真係向舊嗰套致敬，佢、 哦、 改咗嘅啲嘢。但系唔系改好多、啊，咁嗰、那个无论嗰个造型啦、啲人物啦、镜头运用啦、做啲乜嘢啦，成件事咧，佢可以做到好前卫或者好新，或者甚至乎好似而家啲 Marvel 世界咁样，做到好多特技， 有激光有成，但佢冇 用到，完全用翻啲最旧嘅 皮套演员啦，真系飞车，唔系 key 落去啦，真系飞车咯。咁、有阵时候你见到以前嘅特技嗰啲特摄片啦，可能影住阿 O 自己喺度做反应，其实当佢跑紧，但系佢唔跑噶嘛， 系啲车喐噶啫嘛。 见到后边咧，啲后边都唔喐噶。而家咧就會執曬後面噶嘛，咁但係咧佢真係做翻呢啲嘢俾你睇咯。 嗯，期待啊！ 好期待、啊！2023年嘅到來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